喂，政治好丑恶噶喎！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会不理你的。 政治很深的，我们不懂的。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在各种的无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无知。 政治吃得的吗？ 是啊，真的吃得的。乜你没有听过政治咖喱饭吗？ 咖喱饭有没有料到 的？政治咖喱饭每周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经赤化的媒体环境里面拨开云雾，认清事实，宏观视野，本土角度，言论还有大辣、中辣、小辣。 这个啱听了，香港人最喜欢就是多元选择，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点至11点， 政治咖喱饭。 好啊，大家不用擔心，我們每一次呢就因為 Gary 要在立法會趕過來，聽眾都很擔心，經常都問會不會是因為我們受到襲擊，所以呢就即做不到節目呢，這樣大家不用擔心。暫 時 未去到這樣，不過雖然是越來越惡劣 了。是的，就這個今天呢就大家不用擔心，繼續呢就我們會在這個城寨那裡呢就繼續開壇這個政治咖喱飯。 雖然何志平就判了67粒， 是不是今天就是這個叫做美式漢堡咖喱飯，將個咖喱飯就夾落個漢堡包嗰度， 好難啃的美式食品 啊， 美式熱狗啊嘛。 美式就通常我哋諗起美國食物就一定是熱狗或者漢堡包啦，係啦，咁咧就增闊啦，咁啊加下大薯條、大汽水咁樣，咁我哋就將個咖喱飯釀入一個漢堡包嗰度，哦，就係今日嘅美式咖喱飯啦。咁啊，before之前就講講立法會一單嘢先。咁咧呢單嘢都大家要關心嘅，就係咧立法會嘅行管會咧就報警咧，咁咧就警方就預約拘捕咗民主黨嘅林卓廷同埋尹兆堅， 係兩位。咁啊，聲稱佢哋咧喺今年6月中嗰陣時咧，立法會嘅大會就呢個一地兩檢條例草案咧係進行二讀三讀嘅過程裏邊咧，因為呢，這個梁君彥嚇去強行即係制止議員咧係去發言，唔俾議員喺二讀三讀嗰陣時咧係去發言，排咗隊撳咗掣都冇，咁所以佢哋起身抗議，問規程問題嘅過程就俾梁君彥咧話佢哋行為極不檢點，就叫啲保安趕佢走，咁佢哋延遲離開個會議廳，跟住咧有啲黐底衝突啦咁樣咧，咁跟住咧就報警啦。 嗱，呢個我哋之前都講過㗎啦，其實就行管會同呢個建制派咧都係打龍通㗎啦。咁就包括埋修改議事規則啦，謝偉俊跟住會嚟嘅就係呢，這個黃牌或者紅牌停賽一年之內唔准翻嚟啦。咁就配合埋咩咧？就是，立法會嘅保安啦。其實我哋有一集都講過嘅。立法會嘅保安咧，基本上就係配合行管會嘅指示。咁咧就逢親，就算你 block 住佢條路啊，佢都會跌低嘅。 即係俾你不幸言中啦。 係啊。 咁啊，我自己咧喺5月嗰陣時咧，有一次係政制事務委員會舉行呢個國歌法公聽會嗰陣時候，都同阿廖長江咧就有駁火。咁嗰陣時咧都俾廖長江咧係趕走嘅。咁趕走之餘嘅話咧，喺個會議室嘅門口嗰度，我已經跌低咗啦。我親眼睇住有另外一個保安喺我隔離咧就插水。咁事後咧，我都收到行管會嘅警告信，就喺未來日子裏面，如果有即使係議員令到或者阻礙或者干預，令到保安員係受傷嘅話咧，咁就有機會咧被立法會即係報警，同埋咧就用呢個權力及特權法，本來係要保障議員嘅，咁但係咧就話去 而家控告議員， 係啦，就告翻議員咁樣係。 就話議員阻礙其他議員開會。 係啦，嗰次我就踢爆個保安咧，係涉嫌係插水嚇，咁但係喺6月中嗰次咧。呢、這個嘅一地兩檢關注組，唔係一地兩檢嘅條例草案審議咧，呢、這個保建制派、保皇黨、保安、立法會嘅秘書處，即係呢個咁樣嘅，即係做好曬所有天羅地網嘅部署咧，就終於咧就執行咗啦，就報警啦。咁就6月中報警，到而家12月頭咧，就正式喺今朝就預約拘捕。仲有啊，預約拘捕嘅過程咧，就已經口頭上咧通知埋阿尹兆堅、林卓廷喺下個禮拜一，佢哋去到灣仔警總。是去落口供的時候咧，係會落 charge 嘅，講到明㗎啦，係一定會告嘅。 嗱，因為我覺得就打龍通啊，你問我，即係成個行管會到保安，嗰啲保安係咪以前警隊人員嚟？ 有部分你睇落去咧，成個格都似㗎啦。 係啦，咁咧就我覺得係根本上收曬 order 做嘢嘅，咁所以咧， 嗱，呢個就唔係講緊而家究竟尹兆堅同林卓廷，我覺得照打啦。其實當然，但亦都預咗有機會咧，就係、是、因為判如果係超過三個月以上判刑，就會失去咗議員嘅資格。咁咧就我相信，亦都建制派會喺議員操守委員會裏邊咧去追殺佢哋嘅。包括許智峯， 又搞你一輪，提一啲叫譴責動議， 譴責又好，或者咩搞一輪之後咧，就抹黑嗰啲議員咧，又話佢哋唔做嘢又成啦。如果真係可以彈劾嘅話，就我覺得都會去到盡嘅佢哋。咁咧就而家個局面，我覺得咧就根本上議會嗰個肢體抗爭好，或者拉布好，或者其他方式嗰個抗爭嘅空間咧，就已經好細啦。我覺得，因為你基本上冇辦法去。佢嗰個收窄咗個空間之後咧，你刑罰即係受刑責嘅機會好大。係，咁值唔值得去做呢樣嘢咧？咁亦都如果你做唔做，人哋會話你軟弱。 嗯、 做咗你會可能就係會受把，或者係即係負刑責。咁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揾一啲嘅找住一個戰機先至好發動起嚟。 嗯， 就係、是、嗱，你問我啊，無無謂謂嘅肢體衝突係唔需要，我覺得。反而咩咧？就係、 是、 你要揾住一啲好似今次法國嘅黃背心騷亂， 嗯、 你睇片會好勁啦。其實係哇，大佬嗰個巴黎海旋門俾佢哋破壞， 每個禮拜日 香榭麗舍大道成條封閉戒嚴咁就係，即係直情係落曬閘唔做生意。 嗯、 三個禮拜喎，如是者，但係民調出嚟啲人係撐黃背心喎。 係 點解咧？因為嗰個民憤喺後邊啊嘛。 嗯， 所以我就話咧，即係與其唔做一鋪一做就做鋪大嘅。即係唔好咧，做一啲滋擾性嘅行為，俾、 嗯、 對家咧攞嚟咧，將佢發大，發大之後咧就報警，報警就係、是、然後咧就將嗰個嘅即係代價付出咗，但係就得唔到啲民意嘅同情。嗱，我唔話議員一定要逃避，唔好俾人拉或者報警、嗯、任何嘅抗爭手段， 嗯、 無論係合法抗爭或者非法抗爭都好，最重要嘅標準就係係咪群眾路線。即係後邊有冇群眾嘅支持？ 有冇將個政治理念係好清楚講到出嚟？ 係啦，嗱，即係我成日都話，就算你話旺角騷亂咁都好啦、嗯，即係而家審緊啦，其實旺角暴動嗰個情況，暴動都唔緊要，你睇法國，喂大佬，法國嗰啲先係暴動，我覺得其實係 真真正正嘅暴動。 係啊，真真正正嗰啲防暴警察俾人揼到啊、 嗯！ 但係問題就係人哋有民意喺後邊嗰陣時咧，馬克龍係要認錯啊！是各自呢個燃油税啊， 發不自中， 而唔係話走去大拘捕嗰啲黃背心、啊。所以我就話你有民意喺後面，你為乜去做呢樣嘢？你嘅衝擊係一個手段。 嗯， 點解要用呢個衝擊嘅手段呢？咁你有一個 justification， 有個我哋叫聖杯啊，即係你個目標係乜嘢？而呢個聖杯本身呢是有群眾基礎的、 嗯、當政府不能夠自我完善，又或者是那個施政惡劣到一定程度，是推行一些真的影響民生、打壓民生，或者 是、即是影響市民的切身利益的時候，就可能是需要乘勢而起。 嗱，你問我一定是跟市民的民生直接有關的。其實譬如今次你看法國那個的黃背心起義呢，就 是不是政黨動員出來的， 是市民自發的， 市民自發的，是啊， 市民自發。雖然這個反對黨是有參與其中， 但收尾那些馬麗勒旁出來抽水，當然是、嗯、即是右翼、左翼都出來抽， 是嗎？穿皮褸走出來，是 不是他出來去見這個馬克龍就是說他喂大佬你不行、啊、這樣、 哦、 但整個運動本身都是、嗯、即群眾自發嘛、 嗯、 所以就是說你一定要把握住一個機會，一鋪過才去衝擊他，而這鋪衝擊本身呢，無論是議會內議會外呢，是需要有一個民憤在後面、 嗯、 你問我現在在雨傘運動之後的個退潮、嗯、包括你去到 DQ 或朱凱迪都好，實際上市民是沒有反應， 承接不到，即是沒得延續，是 即是運動挫敗之後的，我相信是一個退潮，是啊，咁變咗大家覺得好似選舉又冇用，議會又冇用、 嗯、 議會再衝擊又好，包括之前許智峯的搶手機事件、 嗯、 即是我覺得當然我會站在許智峯那邊，任何一個不公義的體制裏面，他們的任何的抗爭行動都應該支持。問題就是，如果你一路這樣下去的話，實際上沒有了群眾都不知道你在搞什麼的時候，就很容易就會被對家就一路等，因為你有群眾在背後他就未必敢動你，但是因為你沒有了群眾支持的時候，就他會用修改議事規則、啊、在議會裏面，或者你看那天大口狗嗱，行政長官答問大會， 即刻取消， 即刻取消。哇，大佬有冇搞錯啊？真係，喂，大佬，咁你對其他佢咪遷怒，將個 blame game 啊？你明唔明啊？就 變咗個責任就懟咗落去你哋出聲嗰幾個嗰度咯。 嗱，唔係我哋幾個出聲啊！嗱，被趕走當日咧係毛孟靜啦、陳志全，但係罕有地、少有地咧嗰日咧係民主派。整體是整體當那個會休會五分鐘、十分鐘之後呢就繼續呢是去即是說要規程問題質疑梁君彥要趕 趕下毛孟靜 是動接沒有警告沒有 預告的情況之下趕走所以呢他發覺處理不到又不能夠一次過趕曬所有民主派議員走那就唯有是休會 是啊這個就是議會裡面我覺得呢因為他們現在是第一不要面第二呢就有共產黨在後面撐腰所以就去到盡以往呢你看到曾鈺成做主席 even 范徐麗泰做主席的年代呢、他們都不敢去到那麼盡包括在議會裡面的下面委員會的政府主席的大家一人做一 點、 就不會拿曬 的對調啊 財委會 就兩任每 都輪住對調啊劉慧卿也做過財委會主席啦 連續兩屆八年 都會對調的現在就完全就不講議會文明的了現在就只有強權數夠票就去 好像公策會黃國健走出去說、民主派不知道什麼叫江湖規矩喂大佬 這個江湖來的 社團這樣在個議會的議事堂講這些說話是不知所謂的 但我覺得呢你唯一方法是什麼呢我經常都說而家中美鬥爭一定要 punish 大口狗呢啲人，因為呢啲工商界咧，正正就係咧，當時九二年呢個香港政策法咧，就係要 punish 呢班出賣香港一國兩制嘅工商界嘅走狗，陳建波、大口狗、田北辰、鍾國斌呢班友，仲有張宇仁。正正就係而家立法會主席就係大口狗嘛。係 啊， 我唔知道大口狗有冇生意同美國做嘅，其實嗱呢個咧。要 pay the price， 我成日都話，因為對佢哋嚟講咧，做出賣香港嘅行為都可以得到利益，而唔需要付代價。你哋個抗爭就要付出好大嘅代價，佢哋搏你咧，佢就得到利益。 係啊，呢、這個大口狗梁君彥啊，大家唔好忘記啊，佢喺2008年之前咧。其實是自由黨的、你知道自由黨碰的時候就黏過去自由黨不碰那次是因為田北辰田北俊和個周梁淑儀兩個都是在地區直選那裡 失利 去失利或者叫自由黨地區直選失利之後就立刻跳槽自己去籌組三個因為四個當其時的立法會員就立刻籌組經民聯 劉油芬 舐盡這個的政治油水 大口狗還有林建峰 林建峰 背後有中聯辦的因為中聯辦一直都覺得自由黨不聽話 因為03年那一役 因為03年的23條立法田北俊叛變那一役就一直就插這個自由黨插得好緊要，就拆散呢個香港工商界，就成立另組呢個經民聯。咁就另組經民聯之後，自由黨嘅聲勢亦都受削弱，亦都受到牽制。但我覺得正正就係香港嘅關係法首當其衝受害嘅就係呢班工商界， 呢班友 係啊，即係鍾國斌講今次大鑊了。咁正正就要令到佢更大鑊。如果唔係你唔拆散呢個邪惡聯盟咧，喺立法會裏邊嘅邪惡聯盟咧。基本上他們就是如取如攜的起碼你要知道他是投鼠忌器我經常都說即是你不可以做到那麼過分 他們在政治上面趾高氣揚是去打壓為政府是去做這個的刀手啊打手啊、這個的就是做這個輿論上面的準備樣但當他其實去到最後都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包括經濟利益但如果令到他痛的話他就可能會想多一點 了因為以前田北俊那班人周梁淑儀那班人是沒有核突的始終都是由港英年代出來大口狗呢班人咧已經越做越核突，因為知道個皇帝中意睇重口味嘅嘢，就有咁重口味得咁重口味。而家你發覺建制派咧，佢完全係唔要面啦，同埋越 brunch 越好啦講嘢，然後咧就越出位，好似黃國健嗰啲咩江湖規矩啊啲 口吻， 何君 瑤 啊呢啲、 陸 仲雄啊呢啲， 完全係違反國際常識嘅都可以講得出口嘅，為咗要嚇，即係為咗要表態或者係即係呢個嘅。點啊？獻媚啊！ 因為嗱，你趁住而家佢最大嘅保家都俾人剝落水狗剝到一頭煙啊嘛，即係正正就係咁啊！鼓勵佢哋亮劍嗰個就係習近平，一上場之後，香港建制派一路變質，係連嗰個文明嘅外衣都唔用，然後就全部都用拳頭。好啦，而家亮劍亮到一個地步，俾美國佬係咁剝，係咁剝，剝翻轉頭。你香港如果唔借呢個機會去揼嗰班友咧？喂，咁佢咪著贏曬，係咪先？ 所以我就話點解我一路堅持就係話唔可以由民主派去遊說美國繼續延續呢個香港政策法咧、嗯？我就係要 damage 你工商界利益。 嗯嗯、 既然你雷鼎明講到十億嘢咁少，係嘛？佢好似話。十億啫嘛， 十億咋，反而係當年2014年嘅佔中，佢就聲稱嚇，估計咧香港會損失3500億嘅。 喂，區區又一條， 大佬真係 一條沙中線， 做學者做到咁樣係。 阿 Gary 一條沙中線超支啊，都講緊六七十億啦，係嘛？ 十億喎， 唔要咪唔要咯。係啊，我真係鼓勵啊聯儲，不如頂發起香港人聯儲，叫美國佬唔好俾我哋真係。 不過香港眾志啊，羅冠聰同周庭啱 去咗華盛頓， 到咗華盛頓啦，應該係十個鐘頭以前。未周浩鼎未起行，我以我所知咧就佢琴日起行，今日就到國榮亨飛 嘅， 係咩？出咗張相咧，我就知道。 但佢好似係見 商台訪問佢，將會去嘅喎。 但係佢唔係講呢個咩嘅喎，香港關係法嘅喎，佢係講洗黑錢嘅啫喎。 佢係出席個研討會， 係啊， 同阿邊個啊？阿陶謹申同場，不過同陶謹申咧就會稍為早咗咧，就會翻嚟香港先。咁佢跟住咧就喺個我諗喺利用嗰啲機會係去聲稱嚇。 一間同我哋嘅題目有關嘅，周浩鼎就要反映下香港民意啊，同埋陶謹申。 佢係咪去聲援啊？呢、這個咩啊？咩孟晚舟啊？係孟晚舟。 孟晚舟即係 立即舟啊！而家係 用廣東話嚟講咧，其實就 孟晚舟。 美國佬啊，真係等咗好耐㗎啦！ 真係咩名嚟？ 由2013年等到而家。 唔係12年咩？12年。 慢慢去周佢啊！真係 報咗好耐㗎啦，係 報咗好耐㗎啦。 呢招真係傑啦！呢招真係傑塔塔啦！ 立法會呢壇嘢就 朝後早聽到何志平被判67碌，夜晚就聽到另外一單新聞，就係周咗慢慢周。 仲有中間又發生咗呢個物理學家張守成啊， 張守成 個 成字，成字嚟嘅， 張守成 日字下面著個成， 就抑鬱症又抑鬱症啊！ 喂，大佬佢係有機會攞到諾 貝爾物理學獎嘅科學家， 發明 就抑鬱症， 發現上帝粒子㗎。 據說就係被自殺或者係自殺，唔知點解，總之就抑鬱症身亡。 佢話個死嘅成因，但就冇報導到個死嘅死法係點。 應該 係 自殺， 幾恐怖你諗下。 跳樓死嘅係啊， 仲要身在美國嘅喎。 身在美國係啦，咁咧就嗱成壇嘢咧。你而家去，大家當時我記得12月1日集侵會咧，大家都話：，誒、哎、中美就握手啦。其實美國佬而家就係叫保釋候審，俾90日你保釋，習近平翻去你搞掂，交張單嚟，睇下我嘅 like 唔 like 咁樣。咁咧就保釋期間就發生呢啲事啦。 佢係應該係呢個 12月1日 特會嗰陣時，其實 就走咗去啦。 習近平嘅政府已經知道。是有呢件事嘅啦喎 ，Donald Trump 都知道，雖然 大 話而家唔知道。 即係一方面同你握手傾嘢，做啲簽嘢嗰陣時揾把劍扛住你。 但係佢個國家安全顧問已經認咗啦，佢就係當時係知情嘅，即係拘捕呢個華為嘅太子女啊，亦都係呢個任咩飛話任宏飛啊， 任宏飛， 任宏飛嘅繼承人。 係， 實際上就喺同日發生嘅。咁嗱，點解會加拿大去拘捕佢咧？點解又同之前嘅中興事件唔同？今次係嚴重咁多咧？咁樣要慢慢解俾大家聽。其實嗱，首先中興事件咧就同呢個華為嘅性質係好唔一樣。 係 中興犯規咧，就係違反咗佢同商務部美國商務部之間嘅一啲行政嘅守則，就係話嗱，我而家賣啲嘢俾你，你呢啲嘢就唔可以賣俾嗰啲國家嘅。咁你犯咗規，咁我捉到你，咁我而家就罰你錢，咁就係咁多嘅啫。 淨 係 罰錢， 罰錢或者我唔再俾，我唔再賣貨俾你。如果你想我繼續賣你，你就要罰錢，同埋俾我入嚟派人入嚟去查你， 係監督住你， 同埋整頓你嘅管理層咁樣。你想繼續做生意嘅話，咁所以咧就 唔會禁運，避免禁運，令到你嗰個嘅。嗰、那個嘅咩啊？嗰、那個咩鏈話係嗰個 供應鏈啊！ 供應鏈係可以得以延續，如果唔係你嘅產品都係出現問題嘅。 係啦，就是、供應鏈斷裂啦咁樣，咁就係中興事件嘅性質。華為事件嘅性質係咩咧？係司法部嘅刑事調查啊，大佬啊！呢、這個係完全同中興事件係嚴重100倍，我話俾你聽。刑事調查，所以點解由加拿大喺過境嗰陣時候由呢、這個？加拿大政府執法就拘捕，然後咧就美國即刻申請引渡咧咁樣，就因為佢一個刑事起訴嚟， 刑事起訴 何志平嗰只嚟嘅，其實 傑塔塔。喂，點解杜魯多呢個加拿大總理咁似呢個啲大陸官媒講嘢嘅？ 係話拘捕呢個孟晚舟係不涉政治。 係，梗係啦。 我哋成日聽就大陸官員成日講噶嘛，哇！我哋做呢、這個呢、這個 調翻轉啦，最好笑。 不涉政治，而家 大快人心嘅意思就係 呢個《環球時報》同埋大陸嗰啲粉青啊、五毛啊，全世界都話立即釋放呢個孟晚舟嘅話咧。道路多走出嚟講， 仲話佢唔尊重人權啊，咁樣啊，真係好好笑啊！由大陸 真係荒謬到無倫， 係啊！由大陸指控加拿大同埋美國唔尊重人權， 係 呢、這個真係笑爆嘴， 真係太尷尬你行房咁樣咯，就係、是。 但係呢單嘢咧，我覺得亦都係反映到中共同埋佢哋嘅企業高層咧對個世界嘅認識咧係愚昧嘅。你中興事件已經炒到咁大鑊， 嗯， 我唔覺得。美國佬係會放過華為。當時中興事件爆出嚟嗰陣時候，即係今年年中嗰陣時候，其實大家要估計就係話佢唔會，中興唔係佢主要打擊對象，主要打擊對象係華為。因為華為喺 5G 技術喺嗰個嘅鋪網同埋喺嗰個嘅equipment 啊，嗰啲通訊網絡嘅基地站裏邊嗰啲 equipment 咧，佢係全球裏邊咧。是最有競爭力的，差不多。 暫時來說是捏住的，雖然呢在那個制式那裡呢現在 5G 呢都還未即全面成型， 但它有幾項專利的了， 掌握了很重要最多很重要的、那個、那些科技。還有呢它即我看那些資料呢，就它那個科技的獨立性是比起這個的中興呢是強很多的。 它就是所謂中國2025的龍頭來的， 是 即是當時美國針對的就是中國2025嘛， 嗯， 就是說2025年要挑戰美國在科技製造業的地位，其中一個就是航天科技，另外一個就是通訊科技， 通訊科技， 所以重擊華為呢，就似乎我們這些旁邊學都看到啦，是任何人都看到啦，給個報告書大家看看，就是當日豬一般的隊友這個中興啊，自己有一份 highly confidential 的文件就落入美國的中央情報局手上， 就是這份文件就揭露了華為呢原來中結塔塔 華為的 被美國政府找到了啦，樣這 樣個叫做 YL 就是伊朗，是裡面報告書有一個代號叫做華為，叫做 F7 是 啦，他就說 F7 就是這樣做這樣做的，即是笑到你碌在這裡，即是我們兩條友就一起走去，一個就打劫了馬會，一個就打劫了 Hong Kong Bank， 然後我們就寫一個如何打劫馬會， 是你看我不到你看我不到， 那我就寫我打劫馬會的過程裡面我就寫了 Gary 怎樣作地道進去打劫 Hong Kong Bank， 然後美國佬一夜就抄了整份東西之後就看了， 你說死不死 啊，死不死好了。最好笑是什麼呢，華為竊取美國科技，這個根本就是美國科技界的常識來的， 喂，即是國產007的橋段來的，是 真的，你想像不到你以為是怎麼說呢，中國派出很精密的臥底啊、間諜啊，然後用美式啊，然後怎樣去滲透這個， 要說長期怎樣去潛伏啊， 美國的那些科技產業 啊，黨政軍啊，又扮學者啊，又外交官啊，原來可以這麼 最先就很早期的華為怎樣起家的呢，大家去福田都看到它的，不是在龍崗區的， 龍崗 是深圳的科技企業，中興都是，最先就是偷 Cisco 的 router 技術，90年代那時候美國佬就已經吵了，但你知道其實 router 技術那時候都未牽涉到那個國防啊、情報啊、網絡入侵啊、國家安全啊嘛， 因為佢末端啲噶嘛， 係啦，嗰個就是用家層面啦，即係講緊家庭用戶個 router， 咁咧就 Cisco 咧就話佢偷佢啲嘢，其實華為從來都係靠咧走去抄襲同埋偷人哋啲嘢起家嘅，其實 據為己有， 係啦，呢啲所謂深圳嘅科技企業嗰個崛起嘅嗰個 path 啊，其實大部分都係差唔多嘅。九十年代有鬼研發咩，大佬？你問 拐騙啦， 全部都係塌翻嚟嘅啫嘛，根本係。好啦，問題就係佢塌下塌下去到一個地步咧，我覺得已經咧係將美國佬不放在眼內嘅，真係。你諗下嗱，我今日我喺城寨嘅 Facebook share 咗一個新聞，就係、是、六年前路透社嘅一個獨家報導，2013年啊， 2013年 啊 ，Reuters 嘅一個 exclusive 嘅報導，就係調查一間叫做 Skycom Tech。在香港 Skycom Tech 的公司，原來當時路透社就發現這個 Skycom Tech 就是將 HP 的一些禁止出口美國 HP 電腦公司惠而浦禁止出口的一些硬件就賣去伊朗，通過這個 Skycom Tech。 好了，當時就質問這個華為， 華為竟然就話呢個 Skycom Tech 其實唔係佢哋嘅公司嚟嘅。 哦，撇清關 係。呢個係屬於德克蘭嘅當地 local 嘅 partner。 嗯。 所以佢話賣 HP 嘅硬件係唔關我哋事。 嗯。 跟住路透社一路調查就發覺，係喺呢個2008同09年， 係 呢位萬晚舟就係呢個 Skycom Tech 嘅 哦 嘅嗰個嘅高層管理層嚟嘅，係 其實真係長期 老細嚟嘅， 持續地用埋呢咁嘅哪吒手段，唔係淨係偷人哋嘅科技，令到自己可以做生意，仲將人哋嘅敵對國 賣去敵國， 係啦，喂大佬， 係啦嗱，所以 即係做生意可以做到咁卑鄙喎，係。 但係我覺得好奇怪嘅咩咧？佢哋似乎真係唔知道呢個世界其實只要做下 Comsearch。即是说我们以前在一周行的技术 搞科技就不搞这 个，做一个 company search 已经起到 Google 大神 这个 Skycom Tech 的背景啦，路透社的记者很简单的，给百零元做在香港做个 company search， 就 search 到过去哪个人做过那个 director 咯，就是慢慢走咯。好了，去年执了这间公司 执了， 我估就因为知道美国佬喐这个 Skycom Tech， 而 Skycom Tech 就是利用香港將一啲嘅美國禁止出口伊朗技術轉移，同中興係一模一樣，利用香港做基地，然後做一啲空殼公司，就以為人哋即係國產007嚟嘅，真係 係啦。 最好笑，路透社記者就發現，咦？點解佢哋嗰啲去到德克蘭嗰啲 Skycom Tech 嗰啲人嘅 name 卡有個中興嘅標誌喺度？大佬印埋華為啊，唔係中興係華為啊，印埋華為個 logo 喺度嘅咁樣。簡直是笑片嚟嘅，佢就以為咧，只要我哋咁樣就可以咧，美國佬就唔知噶啦。嗱，我成日都話噶， 即係國產007嗰個針板同埋嗰個翅板， 係啦， 有個電視機彈出嚟， 電視機啊，總司令就會話 黑色幽默喎。 係啦，喂，慢慢周，慢慢周英文名有兩個，一個叫 Kathy， 一個叫 Sabrina。啊 ，Sabrina， 大家利用 Skycom Tech， 然後將呢個 HP 賣去呢個德克蘭嘅雕，快啲做好佢。 係， 咁然後跟住個廁所板就咁樣。 你咁啊真系 ，exactly 就系咁。 喂，应该要拍我哋估周星驰。 你以为系周星驰？ 国产零零七 系假，其实系真嘅，真系。 佢哋梗系睇咗之后觉得，喂呢条桥得。 唔系，一阵间我再讲一单俾你听，笑到你碌喺度。咁然后咧，呢、這个华为咧一路咧，我相信美国就系咩咧？我唔未收网喐你，嗱，等于何志平一样。 嗯、 你留意一下佢炸德案同乌干达行贿乌干达。嗰、那個兩個案咧，其實都係發生喺大約六七年前啊嘛，其實唔係近呢幾年嘅嘢嚟嘅， 報咗好耐嘅。 佢收埋曬啲料，佢唔喐你。 如果唔係點會告八條入咗七條攞坐六十七年喂？ 佢一起訴嗰下就喐就告入硬噶啦。 傑塔塔， 所以萬萬州今次係傑塔塔嘅，你問我， 啊、 除非就係談判 判咗出嚟，咪同記者講咯，我預咗咯，即係換句，你諗下。 而家就談判就係究竟習帝被剝光珠剝到咩地步，就放翻呢個華慢慢周翻嚟，因為佢慢慢周引導去美國就大鑊噶啦，佢一路係咁熬，係咁熬。究竟華為仲幫共產黨做過啲乜嘢撲街嘢？喺敵國包括北韓啊，包括係伊朗啊、敍利亞等等呢啲地方。好啦，你而家睇到一個情況係咩咧？就佢收網嗰陣時咧，我相信美國已經係掌握咗好多慢慢周喺 Skycom Tech。呢間公司裏邊，嗱唔係講緊近呢一兩年，我覺得反而係之前啊，係過去由2013、2014、2015嗰陣時，究竟利用香港，而家話啊《華爾街日報》最新嘅報導就話喺匯豐發現同伊朗嗰個錢銀交易 户口， 係匯豐通知 FBI， 然後 FBI 就覺得要採取行動啦，咁即係話咧，佢覺得已經熟啦。 嗯 煲熟啊！再加埋匯豐呢一幅砌圖啊，已經有曬成個交易，包括邊個付費、邊個付貨，通過咩銀行俾錢，佢有曬證據啦。咁而家就老劫咗呢個人質， 一劍封喉。 究竟起唔起訴就等你集帝，我相信就冇咁快放人。 即係你都知道九十日之後， 係啦， 又再出事啦。 九十日之後，我而家就話俾你聽，我而家 Google 要入嚟，我而家要呢個開放金融保險。跟住仲有就係你唔該，你唔好再資助你嘅國企嚟再進行呢個不公平嘅競爭等等等。而家就係老劫咗一個咁嘅人質，就係、是、叫做中國製造2025嘅龍頭人物華為。 老劫咗佢，仲可以避免佢係被自殺、被抑鬱， 有個生口，仲有你大量嘅資料機密咧，係揸喺手裏。 嗱，佢最好笑咩？嗱， 唔俾你去到天涯海角，或將喺呢個咩呢個咩堡壘嗰度又跳高又跌落跌死啊！呢啲咁樣嘅嘢。 嗱，小心啊！嗱， 唔俾你做呢啲嘢係。 嗱，呢個海航就影相跌死啦。 係啊， 海航又係同華為一樣㗎，間公司背景唔清唔楚，又懷疑後邊又唔知係咩人物，華為亦都一樣，中興亦都一樣。好啦。最好笑就係佢哋完全唔係律嘅，我俾大家睇下佢另外一個女，叫做 Annabelle Yeo， 姓姚嘅呢個係細女。 Annabelle Yeo 嗱，就係竟然咧，最近咧就係出席呢個叫做法國巴黎啊，呢個叫做淑女嘅一個舞會， 一個名媛， 名媛淑女嘅所有世界嗰啲名媛啊， 係啦， 即係有錢嘅富二代，包括啊何超欣啊嗰啲就去嘅。咁嗱就第一次影到同呢個姓姚嘅老婆啦，嗱。慢慢周的老婆姓 慢的，這個 是第二個，就是發跡的時候所謂軍方後台的外父 了。 這個姓姚這個就是哈佛高材生來的， 厲害的 Annabelle Yeo， 就是讀什麼呢？ IT 和 AI 的， 哇， 還要是實習過做這個 AI 的實習的，去過 準接班人， 去過科技公司做這個 AI 的實習的。是那個樣子就比起呢個啊慢慢周咧就靚女啲嘅，大家睇下 標誌後生啲嘛， 因 為係 名媛相啊，佢嗰輯名媛相啊，真係高調啦， 不得了， 得唔得？ 得，梗係得啦，係 都有少少明星 feel 啊嘛， 有啊， 仲要係哈佛高材生喎， 幾華麗？ 係啦，嗱，你又高調到咁， 姚安娜 係啦，你又高調到咁，全家都咁高調，就仲有接受埋呢個 Paris Match 嘅訪問， 係。 咁啊 ，Paris Match 我諗就係好似香港嘅 Hong Kong Techner 咁嘅雜誌啦，上流社會嗰啲。咁咧就喺呢、這個喺個舞會名媛淑女舞會裏邊嘅，即係個輯相啊。請埋公關公司去拍㗎。係 啊，話全球只係得19個人能夠參加呢個名媛嘅會。 唔一定有錢有得去㗎喎。 啊、 Donald Trump 個女都冇得去喎、 啊。香港媒體報道咧。這個姚安娜 Annabelle Yeo 就話：，我完全是今次嘅舞會咧，係踏足世界嘅舞台。我今日從今日起咧，我就唔會再係活喺自己世界嘅小女孩，我會踏入成人世界。 嗱，呢個就係佢同佢阿媽啦， 係 真係大個女啦，真係。 Make 個 statement 幾犀利係。 遲啲可能唔知道會唔會去埋呢個聯邦監獄添。 唔係安全嘅，唔死得人咯，係。 好似冇 post 嘅呢個係讀緊書啊，呢個係。 係嘛？ 係啦。咁嗱，但係咧。當你佢，我覺得佢係想提高自己嗰、那個，因為美國一路指控呢間公司嘅背景唔清唔楚嘛。我相信就有 PR 教佢啊，就用呢啲咁嘅巴黎名媛嘅活動咧，就嘗試去提高佢哋呢個神秘家族嘅透明度。 哦，咁樣 係，我覺得係咁嘅。 係 咁，所以先至又接受埋呢個 Paris Match 嘅訪問啊，又全家出嚟影相啊咁。咁就 try to 咩咧？去平息外邊傳媒猜測佢哋。其實是否解放軍直接控制呢個華為和中興？通過呢些表面上一啲屬於民間的企業，然後咧就進入去國際的呢個電信網絡嗰度，從而咧就擺好多嘅呢啲咁樣嘅，即係叫做老鼠仔啊，擺入人哋個網絡裏邊去卡人哋啲嘢。咁所以咧，你見到其實封殺華為和中興已經係舊年的事嚟嘅。特別是華為啊，5G 網絡啊。你見到而家所謂眼睛五國啊，紐西蘭啦、澳洲啦、英國啦、加拿大啦、美國啦，係聯手封殺嘅。英國 British Telecom 已經出咗聲啦。 德國、日本都會相繼再出招啊，不得了啊！係 啦，而家仲有日本。所以你就話點解佢喺 APEC 同埋呢個20國峰會嗰度私人獨潮水咧，集體變成一個 odd man 咧？根本而家就係圍堵你， 企喺度影集體照嗰陣時，冇人理佢。 冇人理佢係啊， 俾記者影咗出嚟有條片。 而家就係圍堵你， 非常尷尬啊！係， 就算你話美國粗暴地侵犯你呢個人權都好咧，我相信冇人出聲。加拿大政府係最怕事嘅，其實亦都係 Justin Trudeau 亦都係親中嘅。但係今次一定係受到美國好大壓力。 佢係大中華膠嚟㗎， 肯定係咯。佢老豆都係 個大佬。 佢老豆杜魯多 係好難想像㗎，係 中國友人嚟㗎。 國內政治加拿大就係左膠，但係去到呢個國外同中國嘅關係嗰陣時係非常之親中嘅，你係好難想像。 所以我覺得呢個慢慢周咧，佢一定側邊有啲顧問話俾佢聽咧，加拿大過境冇事。佢係主要去南美嘅，佢唔係去加拿大嘅。 哦， 佢係過境嘅。 過境嘅啫，係 喺温哥華過境 轉機咁啊，係 啦，過境。咁所以咧。 點解托大呢？就因為佢覺得加拿大係唔會咁樣去做。嗱，呢個引渡呢就大鑊㗎。其實我睇過呢，如果同美國冇引渡嗰啲國家呢，嗰啲協議嗰啲國家呢，就係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啊，基本上所有屬於呢個先進經濟體嘅呢，包括香港都同美國有引渡協議嘅， 首度。 但係香港呢，今年點解俾美國領事館提交俾美國國會 CECC 嘅報告喐香港關係法呢？係因為我哋同美國簽咗引渡協議，但係美國要求引渡一個澳門嘅黑客喺何志平案裏面嘅證人嗰陣時候，林鄭月娥竟然將呢個黑客放走，然後翻咗大陸。呢、這個懷疑可能是中共官方的人員， 所以你解釋得到點解而家美國的政圈裏邊係話要檢視、重新檢視香港政策法呢、這個咁樣香港獨立關税係呢啲咪就係實證咯？呢啲咪就係原因咯？唔係建制派、保皇黨嗰啲喺度即係吹曬水咁講話，有人走去唱衰佢哋啊？ 唔 係，呢係實際行為話俾美國政府知，而家係改咗遊，佢想嘗試改變個遊戲規則。所以點解劉世良講話林鄭先係最大嘅焦土派啊嘛？ 肯定 係 啊， 大佬學嘢啦！如果你係嗰啲焦土派嘅話， 我就擔心而家咁啊，嗰啲中國嘅貪官也好，呢啲企業高層也好，做埋啲違規嘢或者何志平之流嗰啲行賄嘢都好啦。他去得哪呢？嗱，周圍都是跟美國引渡協議的，而美帝的霸道的情況是什麼呢？就算你在人家國家，他照樣可以引渡你回來的。 喂，真的很害怕啊，大佬。 他去得哪呢？如果加拿大，我懷疑死了，你加拿大的物業 被自殺，又會怕被人拘捕， 抑鬱症又要跳樓。 喂，很害怕啊，大佬。 你諾貝爾有機會拿諾貝爾獎的物理學家又跳樓，澳門中聯辦頭又跳樓，跟住而家據說重慶公安局副局長又是抑鬱症跳樓。全中國的人都抑鬱症，而家 係咪攬埋已經幾廿人㗎啦？已經大陸裏邊嗰啲被自殺嗰啲係 唔止啊！我諗 唔止添啊，係 每日幾廿人， 差唔多每個禮拜都有消有呢咁嘅消息。 有名有姓嘅就我哋知啫， 係啊， 嗰啲省縣級啊、地委書記嗰啲邊度知啫？我哋同埋解放軍徐才厚嗰啲我哋知啫，中下級嗰啲鬼知啊！ 好顯赫一時㗎啦，呢啲人已經全部都係 唔係咯？盧長安傷風感冒死咗，大家都唔為意啦，係嘛？即係何志平。坐監大家都為意啫，盧長安大家都唔為意噶。我當日我已經見到新聞，我話感冒咁後生會死人嘅，已經覺得好奇怪已經係，係嘛？咁所以嗱，我就話你睇到啦，而家美帝嗰個網一收咧，佢又同你理真。以前我成日都話奧巴馬又好，之前嘅 Clinton 也好咧，或者做布殊年代都係口講對付無賴咧，你同佢講道理係冇用嘅，真係嗱。一陣間我哋休息一陣，翻嚟我哋再講下咧。其實中共點樣水哚哚地去做呢啲咁嘅嘢？何志平案已經睇到㗎啦。係 啊，記住啊，何志平案我哋喺一年前已經預告佢今年嘅聖誕走唔走得翻出嚟。我哋嗰陣時已經講話， 已經話一定 出 唔到嚟㗎。 而家唔止走唔出，仲要坐67碌。 可能係佢嘅選擇嚟嘅呢個。 佢預佢係咪冇受到啊？係佢冇受到， 我問你俾你揀， 佢覺得安全。 我俾你揀，俾大家聽眾揀一揀。如果你能願喺聯邦監獄繼續食喺裏邊教一帶一路同埋教英文，地能願入瑪麗醫院感冒死咧，任你揀一樣。你會揀邊樣？ 同黑人做朋友， 同黑人教向黑人教英文， 係 或者教黑人問好， 係 同埋教黑人一帶一路好啊？定係因為感冒而喺急症室暴斃咧？ 太太仲可以走去探佢。 係啦，任你揀啦。嗱，點解我話呢個所謂嘅強國崛起咁多痛腳俾人揸咧？係因為佢哋實在做嘅嘢太騎呢，同埋太水哚哚。 好事做盡 啦！我哋翻嚟講下由何志平到呢個中興華為，仲有一單嘅其實喺比利時發生嘅，冇人留意嘅，你就會睇到啊！我諗美國佬搜集呢啲中國嘅罪證啊，我諗啊嗰個 file 凍到，我諗。幾個鐵櫃都擺唔曬，我諗真係。休息一陣先。 好。 嗱，雖然你係我好尊敬嘅蕭生，不過今日都係難免一戰。 好，你放馬過嚟啦。 我哋嗰啲牛丸啊，真係彈到咧可以打乒乓波，純一家級韓牛做嘅。除咗佢嚟打邊爐咧，佢仲可以用嚟韓燒喎。有兩種嘅，一種咧就牛筋丸，一種就純韓牛丸。你睇你中意食邊只？ 好彈牙喎，大佬。 梗係啦，打得乒乓波 啦。咁啊，大家就要試下。因為點解咧？我同你講，你唔係話成日有機會試嘅。 啊！如果唔係蕭生戇居居咁整啲咁嘅嘢出嚟噶嘛，邊有得試啊？ 呢個得意啦，佢話呢個 少少嘅咯，咁樣啊，燒係另外一種風味， 好脆口又另外一種好香嘅肉，嗰個牛味係非常之好嘅。呢樣我攞俾大家睇下先，呢個仲嚟都好喎，呢個其實， 哇！呢個好好食，彈牙，仲可以我嚟打乒乓波。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税人嘅血汗金錢就係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奪去啦。 一人一票選出嚟嘅議員，個議席又俾佢暴力奪去。 我哋香港人連尊嚴都俾佢奪去啊！ 咁而家究竟邊個奪邊個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點鐘，奪命鬧鐘， 重奪香港。 香港充滿著各種歷史痕跡，與不同保育文化藝術工作者遊歷新舊交接嘅社區，走訪各大小嘅藝文空間。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民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 逢星期三八点到九点。 我现在身处的就是香港坟场，它就是亚洲目前为止少数仅存保存了欧洲十九世纪花園墳場建築風格的一個地方。當時歐洲興起咧，就係話將墳場變成係一個花園，俾大眾咧可以入嚟一家大細可以享用嘅。咁所以咧，大家見到除咗有呢個噴水池之外咧，附近亦都有一啲參天嘅大樹，我諗超過一百年。探險隊1842，同大家一齊尋找真正嘅香港歷史。 嗱，好啦，呢個。華為事件呢、這個慢慢州就終於被美國佬收網啊，收咗。咁就本來呢、這個啊任宏飛係嘛，就交接班人就交俾呢、這個 呢、這個華為嘅創辦人。 創辦人就交俾呢個姓孟嘅，就第一個老婆生個女。 係。 咁呢個姓姚嘅咧就第二個老婆，佢係三個老婆嘅。而家嗰個就後生啲。係。咁啊呢類嘅老細咧，點解咁多個老婆咧？就有原因嘅其實。亦都點解又姓孟又姓姚咧？佢自己係姓任咧咁樣。因為據說咧，佢就係起家咧就係靠外父嘅。 嗯， 外父就係四川省嘅高幹。咁咧就所以咧就入罪。入罪嘅話咧就姓孟啦，生個細路仔。 跟 個仔都係姓孟嘅， 太太嘅姓。係啦， 係啦， 有因於佢。 孟晚舟，孟晚舟同埋孟平。咁咧就因為當係你入罪嘅話，就跟嗰個老婆姓啦。 嗯。 咁就另外一個就姓姚啦，就係、是、呢個 Annabelle Yeo 姚玲， 姚玲 第二任嘅老婆， 第二任老婆就係頭先喺 Paris Match 影出嚟嗰輯相裏邊嗰個啦。咁嗱，呢啲嘅人咧個背景複雜在咩咧？就係同阿你只要對比阿肥平嗰單 case 嗰個葉簡明，你就知啦。同、埋海航死咗、那個姓黃嗰、那個， 姓黃嗰、那個 係啦，就係、是、永遠咧佢哋嘅家庭背景點樣發跡個第一桶金咧，係完全係一個謎嚟嘅。 嗯。 即係點解咁有錢？ 知點樣嚟嘅？ 係啦，嗱，九十年代咧，我做一周刊嗰陣時咧，就總會 spot 到呢啲人嘅。 嗯。 譬如咩咧？就係、是、突然間去買咗呢個遼寧號嗰個航空母艦翻嚟，擺喺澳門。咁、一個籃球運動員姓徐嘅，咁點解咁有錢嘅咧？ 無啦啦。 哇！又住上去山頂，喺香港又買架咁嘅烏克蘭航空母艦，咁你就知啦，係白手套嚟。 係。 即係肥平突然間好有錢。 嗯。 咁你都知啦，其實佢係白手套嚟嘅。咁而呢個葉簡明又係啦，咁就係呢個華信能源啦。 嗯， 嚇，咁後邊據說亦都係同解放軍有關，係解放軍軍方嘅企業。好啦，嗱呢個呢樣嘢係一個原罪嚟嘅，真係，因為你正正就係你嘅公司背景，譬如我蘋果電腦 Steve Jobs 佢嘅起家嘅故事，又拍電影又有自傳， 公開曬俾你嘅，你全全可以追源溯本。即係知道佢哋嘅成長嘅背景點樣發跡，係因為乜嘢嘅產品令到佢哋發跡咁樣嘅係。 但係呢啲譬如你就算美國你嘅科技龍頭嗰啲咩 Oracle 啊、Cisco 啊呢啲企業嘅發跡過程，大家都識嘅。係，係咪佢亦都當做呢個哈佛嘅商學院嘅教材，全世界咁推廣。 但是中共这些扶植的企业呢，第一它的第一桶金一定是有些古灵精怪的东西，可能是来自国安。它里面其实有之前也有高层呢是来自国家安全局的。 哦，这样。 来自国家安全部门的。所以呢你很难怪外国对于这些这样的中国企业有一种的戒心。 他怀疑你咯，是不是有一些政治任务，即是去執行北京共产党给他的。 你说日本韩国企业有没有政府的影响，三星啊三菱啊这些企业呢，一定有。 有政府给 钱。三菱很简单。三菱根本就是由即是明治维新之后一路其实是财阀和政府的关系很密切的。韓國的財閥亦都係一樣，你睇朴槿惠嗰個嘅醜聞已經知啦，三星啊、現代啊嗰啲高層，其實亦都係同政府關係好密切嘅。不過佢哋企業本身嘅 operation 咧，所謂 compliance 我哋叫做遵守一啲嘅同美國進入市場嘅一啲協議咧， 一啲規則， 佢就會有一個嘅部門咧去認真去睇嘅法律部門，就唔係隨意由個官員可以話事嘅。官員最多就影響佢某啲投資嘅策略，或者促成某一啲deal啊。譬如日本嘅高鐵要同中國高鐵競爭嗰陣時，咁佢哋嘅官員外交部啊嗰啲就要影響泰國啊、印尼啊去攞嗰啲deal啦，攞嗰啲協議啊。但係中國呢啲企業究竟佢係官定係商都分唔清， 混埋一齊。 我話俾大家聽，下一個大鑊嘅淘寶啊，真係 淘寶 係阿里巴巴，你問我。真係噶，因為究竟阿里巴巴係官定係商咧？馬雲，你話佢係台前嗰個係白手套定係真係佢係大股東咧？我都拗曬頭。 馬雲最近有一次出席，即係咩？有一個講座，一個論壇去公開，又或者佢曾經有諗過係喺坐監嘅準備嘅。 佢都係， 佢真係親口咁講嘅，係啊，我有呢、這個有呢個下役的準備啊，竟然係。 到時加埋肥平開台麻雀都得。 你喺大陸幾兇險啫，嚇死你！ 喺聯邦監獄坐好過喺大陸坐，我覺得 係。而家唔係就係啲嘢會爆炸做。做生意可以有機會坐監，又可能會被自殺。 所以我就話你呢啲咁樣嘅中興啊、華為啊呢啲企業，你吹到咁大2025去取代美國嘅科技製造業，你就俾咗個口實。嗱呢個情況似咩咧？美國佬不安好心嘅，真係，佢就當你咩啊？當年嘅侯賽恩擁有大殺傷力武器。你既然講到自己咁巴閉啊嘛，我就當你李振 係趾高氣揚地亮劍。我不需要當你是假想敵，你是真真正正告訴我你是我的敵人。 因為美國是一個民主體制，始終 Donald Trump 是一個民選的總統，他要將中國擺做頭號敵人的時候，他一定要得到民眾的支持。好了，他要拿證據出來，當日打侯賽恩就強硬屈他有這個大殺傷力武器嘛，收尾證據沒有啦，當然是找極都找不到啦，是吧，不了了之了。好了，你中國就習近平上台之後就自己衝出嚟柒啦，真係就整咗一個叫2025，由中宣部一路咁樣不斷喺度吹吹吹，話2025我哋喺航天科技、通訊科技就會取代美國。 哇！睇下取而代之，擺到明就係你嘅主要嘅競爭對手，仲係敵人啊！講到明係假想敵啊！ 我哋一睇就知啦，係紙老虎嚟嘅。即係我哋一睇遼寧號就知道係唔得㗎啦，除咗嗰啲左佬覺得佢好掂之外，一個咁樣嘅戰航空母艦攞嚟烏克蘭80年代做嘅航空母艦，可以鬥得贏美國核子動力嘅航空母艦，真係切得啊！我話俾你聽啊， 就走咗嚟 display， 走咗嚟耀武揚威，但係廢嘅指責嘅。 中國製造2025亦都係一樣，就係本來就自嗨，你明唔明啊？ 即係啲廉價民族主義， 為咗令到習帝嗰個嘅永續稱帝咧。有個群眾基礎，就去麻醉自己國民。點知咧，中宣部嗰啲粉腸就吹下吹下吹埋吹埋出去， 吹大咗。 係啦，本來就自己閂門閂埋門喺度標銅嘅啫，其實喺度上咗身之後就話嗱，你睇幾點？我哋而家做嘅飛機係叻過呢個波音㗎啦，咁樣。然後跟住我哋呢個華為嘅通訊嗰、那個叫做 Mate 20係嘛？而家嗰部 係啊， 好似叫 Mate 20 就可以打敗 iPhone 10㗎啦，咁樣你咪自己標銅咯。點知你標下標下標埋出去？美國佬話 Donald Trump 就好聰明，其實佢一早mon住曬你呢啲咁嘅嘢，然後咧就借住呢個就叫做大殺傷力武器嘅故仔重演一次。set 咗個局之後，就話俾自己國民聽：嗱，你睇下，佢唔俾我哋企業入去，入去嘅話又要我哋將嗰啲商業秘密同埋科技同佢哋分享，咁先俾我哋進入佢哋嘅市場。跟住仲要國家投資3000億喺2025扶植佢哋嘅企業，偷我哋嘅技術，打冧我哋。 用諗住用美國的遊戲規則，用美國的科技去嘗試超越翻佢。 即係嗱，你屈機就好啦。我哋成日都話屈機就梗係唔好俾人知啦。但係佢仲要開打曬開口牌，就係我而家嚟屈你機啦咁樣。咁就俾美國佬食住上。但係佢哋所謂竊取科技好 bypass 美國嗰啲嘅禁令去出口伊朗啊，或者係嗰啲竊取科技嘅技巧咧，係真係水掉嚟都好緊要嘅。嗱，有一單 case 大家唔懷疑嘅，但係我喺城寨 Facebook 都 share 過嘅，就係我俾大家睇下呢個人嘅樣子，大家唔認得佢嘅，其實就係一個類似一個黑人 hip hop rapper， 係 認住佢啦。呢個是江蘇省的國安局的副局長，姓徐嘅徐燕軍。 徐燕軍 係啦。咁呢個人衰乜嘢咧？嗱，你就同呢單嘢睇到華為點解會水墮墮嘅，又係做埋啲嘢。呢單嘢就喺比利時引渡，而家翻咗去美國受審嘅，刑事起訴俾司法局。 呢個比利時嘅囚犯三嚟，咁有型嘅係白色。 佢 係 比利時 白色同橙色 捉咗佢，然後就因為比利時同美國有引渡嘅條例， 哦， 然後就引渡咗佢翻去受審。 而家喺美國。 係啦，佢個罪名係咩咧？就係試圖竊取美國 GE Aviation 嘅航天科技嘅技術。 哇！ 好啦，你就問，其實江蘇省國安局嘅一條副局長 係。 點解又會走去竊取呢個 GE 嘅 aviation 航天科技嘅技術嘅咧？乜唔係由阿零零七阿發去做嘅咩？呢啲嘢係咪由中央派呢個阿發喺個廁所度打開個蓋，然後國家任務俾你啦咁樣噶嘛？ 或者一個砧板 嗱，你以為國產零零七係流啊？其實係真嘅。咁我就 study 咗呢個 case。 係 點解呢單嘢會咁樣？美國佬係第一次， 係 第一次今年引渡。在外國中國國家安全局的人員回去美國受審， 哇， 中國一句聲都不敢出， 沒有好像今次處理這個的慢慢州，又外交部出聲，又官媒又有社評去大肆抨擊，又罵人美國佬是流民國家樣， 是的，但是他整個破獲 FBI 那個人呢，因為那個 控罪書已經出了，其實那個 FBI 那個人呢破獲那個方法是很簡單的，這個人就找了一個在美國伊利諾大學的一個碩士生，就姓桂的桂超雄， 桂超雄 係啦，就幫佢咧就去 search 八個人， 唔係桂炳雄啊， 八個人，八個航天科學家的 background search， 係 咁呢個人就請了一間美國的公司，就由呢間公司去 search 呢八個人，咁然後咧就由呢位江蘇省的呢個 hip hop 巨星咧，就用南京咩航天科技學院的名義，就請一些人過去開會，然後過去開會嗰陣時咧，就然後叫佢講，就話你翻去可唔可以幫我攞 A B C D E 呢啲文件？ 哦，咁樣 係咁樣啊，係騎呢到不得了嘅。咁而佢當呢、這個呢、這個留學生， 你哋真係粗糙到 最好笑就係呢個姓桂嘅呢位仁兄啊，喺佢做緊呢啲 come search 嗰陣時。FBI 已經釘上了他，為何他 search 我們那些敏感科學、敏感科技，所謂尖端科技的科學家的背景呢？那就已經釘上了他，那就發覺呢，為何他回到南京之後，他報銷那些單據寄去一個地址，就查到這個地址原來就是江蘇省國安局，那就 只要安排，只要找個中文翻譯去看一 看， 咁就已經做到啦。 咁就安排一個局，就引呢個頭先呢位光頭 hip hop 巨星就去比利時交收，然後咧就叫比利時捉佢，然後喺嗰度捉完之後，因為嗱你叫佢嚟美國，佢唔會嚟啊嘛。 係啊， 好啦，喺比利時開會嗰陣時就話有個航天科技會議喺嗰度交收，然後就即刻比利時警方踏咗之後，即刻引導佢去美國， 人裝並獲 齊 曬。 好啦，跟住。捉咗呢個之後，再同呢位姓桂嘅留學生講，揾個 FBI 卧底辦，你上司阿 A， 即係頭先嗰位光頭佬咧，就已經消失咗啦。我係阿 C， 阿 C 就係阿 A 嘅上司嚟，你有咩嘢就同我講啦。咁究竟 道裏邊， 究竟其實 劉德華， 佢仲問啊，究竟阿 A 個 plan 係點㗎？咁啊，呢條友爆曬出嚟。即係你問我，如果大家都神化咗啲 FBI， 但係你遇到呢啲國產零零七。咁嘅水平走去竊取人哋嘅 GE 嘅 aviation 嘅科技，大佬 是航天科技，不是 AV 科技的大佬啊，那些 Aviation 是跟 AV 是不同的，其实是没有关的。 我想查他哥，他都会跟上司报告，啊，老闆，喂，这个是不是真的，是不是 trap 我们的，反正是 Make in China， 是去整回个陷阱去整蛊我们的，为什么这么白痴的。 但是你发现一样东西是什么呢？美国在过去那两年已经密地 Donald Trump 一上场就啟動301調查， 嗯， 同時就係咩咧？一路指控中國竊取美國嘅科技，是即係話佢理真嘅，佢唔係好似奧巴馬咁得把口講。佢即時就指示咗美國嘅情報機關， 嗯， 一路監控，所以點會 spot 到呢，這個咁嘅姓季嘅呢個咁嘅留學生咧？咁原來佢喺中國派出去嗰陣時候已經俾江蘇省嘅國安局 recruit 咗。嗱， 嗯， 呢，這個案件直接導致一個後果嘅，其實。就是前一輪習近平宣布將國家安全局的權力收回中央， 哦， 我想是不可以再容許地方國家安全局派間諜去別人國家搞事， 因為這樣的話出事的機會很大，他都知道操作是非常之粗糙， 即是保龍一族要打得的嘛，是不是你整個這樣的周星馳真的整個頭髮髮髮髮髮這樣就去了，大佬想不死都挺難的，真的去十個死的，真的現在這樣的情況。但是即是話美國將會有大量呢啲過去 應該攞到好多料 嗰幾年，嗱，你而家先至將國家安全局嘅權力收翻中央啫。以往咧，以往國家安全局派出咁多呢啲留學生喺美國嘅留學生， 嗯， 去竊取美國嘅科技， 嗯， 你估嗰啲嘢唔落曬去美國手上咩？ 數以萬計嘅美即係中國留學生，你諗下。 所以我話俾你聽啊，如果香港冇咗獨立關稅區，香港關係法不再簽署生效，即是說我們將會同樣好像美國那樣，你想我們的小孩去美國 MIT 讀那些尖端科技的研究，沒有可能，我告訴你，嗯，他是不會批個 student visa 給我們， 是啊， 你以為好像雷鼎明的契弟， 香港人是直接受影響， 你以為好像雷鼎明 的 契弟這樣說，只是說十億損失，我告訴你，即是說我們同時奧巴馬政府不做的事，Donald Trump會做，他是 ban Q 了你，中國留學生在某一些科技裏面根本不讓你進去讀，現在航天科技就是其中一個。你問我現在國產那架這樣的民航機有鬼能力跟波音競爭嗎？我告訴你，他現在那些什麼歼十的戰鬥機在珠海航空展，香港的垃圾軍事專家一句都不說，中國的戰鬥機的問題一直到現在未解決，就是續航力不行，心臟病叫做，根本個個都知道的。其實他現在就吹講到自己全國國民就加埋《環球時報》就嗨曬，其實佢就諗住自己標同。 你睇翻事實就會知噶啦。 真係慘我都 早幾日老布什過身，前美國總統佢領導嘅九一年嗰陣時打呢個波斯灣戰爭，當其時嘅美國即係嗰啲聰明炸彈可以係用數碼咧，係去掃描曬整個嘅科威特，咁啊跟住咧點樣由即係戰機嗰個射粒聰明炸彈。去某一個街口、某一間屋、某一個煙通裏面射入去個目標嗰度，你就會知道今時今日中國嘅軍事力量比較起美帝啊，有幾長幾長嘅距離啊！ 不過中國有一樣領先全球嘅，我覺得就係對付自己人民。 哦， 對付外敵就唔得嘅，我覺得。 嗯嗯， 解放軍又唔打得，又貪污，啲武器又渣。但係對付自己人民佢係最先進嘅， 因為加埋 做得出 恐怖力量啊嘛， 因為佢做得出啊，人哋民主國家做唔出啊，因為有人權啊、有司法啊、三權分立啊呢啲咁嘅嘢，傳媒監察啊咁樣，所以佢唯一領先全球嘅咧就係點樣對付自己人民。但我就話而家美國佬最驚嘅係咩咧？其實佢唔驚你華為，佢係驚你喺國家支持底下呢啲中興華為嘅企業，佢亦都唔驚你打敗呢個 iPhone， 其實對佢嚟講唔係咁重要。他最怕是你輸出這個模式，令到那些跟美國對立的國家以中國為首 學他這套， 變成一個抗衡西方核心價值的集團。你看到的，他現在的新身份證模式，除了幫香港做之外，就是幫委內瑞拉做的那些企業啊，跟著中國那些將會生產 CCTV 企業全部我相信是會被美國懲罰的，因為在新疆啊、西藏啊呢啲咁嘅嘢，做埋啲違反人權嘅嘢啊嘛。但係佢呢個所謂監控嘅技術科技咧，係發展得好快，真係。你去深圳福田，你走一喺華強北路走一次，你就見到。我哋以為好高科技嘅嘢咧，其實佢做得好普及噶啦，已經係中國。 周圍都係呢啲 CCTV。 咁你諗下啦， 將來那些一帶一路國家、完善國家，它採納了中國這個對人民監控的科技那套系統、大數據系統等等，它就覺得我使乜跟你美國佬那套玩，以後就是我界定的遊戲規則。所以今次我覺得它一定是要打殘習近平，未必是打殘中國，但是我覺得美國的戰略目標，我相信首要就是要習近平交權，甚至是落台，不是只是解決那個貿易逆差， 也不是只是開放中國的市場。 我覺得不是貿易逆差，如果他那些辣椒習近平吃光的話，他在黨內的權威會急速下跌的，是不是？過去那幾年 講到這麼大， 兩劍是你講的，中國夢又是你講的， 鋭實力又是你講的， 鋭實力是你講的，跟著修憲萬年執政又是你做的， 習思想又入了憲法， 是的。咁而家你咁樣城下之盟，仲要係由呢個美帝嘅 Donald Trump 簽張紙叫你，哎，保釋九十日啦，九十日之後再翻嚟， 係咯， 大佬 簽嘅過程要冚你一巴，捉咗呢個慢慢周。 嗱，你睇下慢慢周捉咗之後咧，係《環球時報》用啫喎，中共官方都係講嗰兩句， 收聲啦，係。喂，大佬，呢個慢慢周有香港身份證嘅喎。點解林鄭月娥唔走出嚟講嘢？點解呢個公察會嘅陸仲雄唔走出嚟講嘢？嚇！而家從佢嘅邏輯，而家美帝唔係淨係呢個俄詐嚇，而家係挟持咗你個人質啊！係你唔走出嚟開記招？ 我如果我係工聯會，就發動衝擊呢個美國領事館啦！ 包圍美國領事館， 係咪先？ 如果你即係呢個貨真價實嘅阻仔啊！ 陸仲雄 真 係 話愛國愛港啊！佢可能安排緊啲仔女去外國讀書啊，或者親戚朋友， 所以冇得鬥。我告訴你，毛澤東年代可以閉關自力更生，因為毛澤東年代的官員根本沒有人在美國有那麼多戶口，也不會有溫哥華有物業，也不會有多倫多買那麼多樓，是吧？現在不是嘛，你憑什麼跟人鬥啊？如果今次我想慢慢周最大的震撼是什麼？原來美帝顛起上來真是顛， 可以是禮真的。大佬，你連香港這個獨立關稅區的地位，甚至乎香港日後如果受到這樣的打擊，是不是還可以幫到這些大陸的貪官去做洗錢 呢？我現在就甚至擔心， 這些貪官要想的，不會不想的， 就是你看到有何志平和盧長安、董建華的家臣涉入去這個行會聯合國的主席和非洲的外交官，好了，跟著再有這個華為利用香港成立 SkyComTech 這間空殼公司，將一些禁止出口的電腦轉售去這個伊朗，都是敷香港的。中興也是整空殼公司去香港孟加拉這樣轉來轉去。我覺得應該邀請美國政府來香港調查一下，究竟香港是不是已經成為中共規避美國戰略物資出入口或者是那些禁制裁命令的一個白手套。 喂，其實會不會是私底下做緊嘅咧？其實喺香港， 我覺得應該調查。林鄭就唔會啦。點解上次 mention 嗰個澳門嘅黑客嗰單嘢咁 odd 咧？我當時我睇到報告我都覺得好 odd。點解美國佬會講呢啲咁嘅嘢嘅咧？咁，但係而家終於明白，其實真相真係解開啦。 佢哋係織緊個網。 佢係織緊個網。嗱，如果唔係咧，香港同美國簽咗呢個引渡協議，就會成為一個 loophole 啦。而家好明顯啦。咁佢咪以後會利用香港呢個 loophole 咯？因為美國引渡唔到嘛。 走嚟香港啊！ 係啦，走嚟香港，好啦， 草啊嚟香港啊！ 以前我當你一國兩制係堅嘅，即係話你同我簽咗協議，你會 honor 嘅。原來 你會執行，你會遵守。 共產黨要你放人，你就放人嘅。所以我就話呢個共產黨亦都玩死香港啦。香港就要變成咩呢？就是原來中共的白手套洗黑錢，周浩鼎就啱啦，過去美國開呢個咩國際反對洗黑錢活動啊， 佢應該用佢嘅英文係去解説啦， 用佢嘅英文去解説中共高幹如何利用香港洗黑錢啊！我希望周浩鼎如實地反映，包括邀請美國派出呢個聯邦密探或者中央情報局人員嚟香港調查，究竟香港邊啲公司牽涉入去戰略物資轉移？我話俾你聽，一定大把，一定大把，係咪？華為第一單最大海外嘅deal係咩咧？你知唔知係咩？係幫和記去鋪固網電話。 哦，喺英國啊？ 香港啊？ 我喺香港。 是英國，真的真的大陸，我告訴你。所以這些東西呢，以前就講一下講一下而已，但是呢很多時候呢，我記得我過去一年開始不斷去 share 美國傳媒報這些新聞，大家當笑片那樣看，包括禁止董建華基金會捐助這個德州大學 Austin 分校成立一個中國研究中心，包括說 董建華係涉入呢、這個即係、就是、後邊係幫共產黨喺美國做滲透工作。當時冇人認真嘅，以為覺得美國老笑話笑話。 我一年前都多次關注，由澳洲點樣對呢啲裔勢力有一個嘅反彈啊，咁樣係。 跟住就你見到澳洲個學者出唔到書，跟住成個朝野反彈啦，係嘛？佢寫嗰本叫《Silent Invasion》，沉默的入侵。喂，點解你阻啲人出呢本書？有原因噶嘛？因為人哋嗰本書就掂到你嘅死穴， 揭露 你唔阻就又唔阻，你阻就仲大鑊。跟住好啦，而家你見到啦，本來同中共關係友好嘅澳洲、紐西蘭，而家企咗去美國嗰邊，再加埋日韓、韓國，我覺得文在寅落台之後，一定上去嘅一定係親美嘅，係嘛？杜特爾特落台菲律賓之後，所以話兩年內南海會有軍事衝突，就唔係美國戰艦直接同中國海軍嘅軍事衝突，隨時嚟自呢啲東盟嘅國家，包括越南啊呢啲國家，已經夠噶啦，已經 新圍島已經成立咗啦，係。 唔係因為嗰個係一個冷戰嚟嘅，冷戰嘅話就要一啲嘅非常規手段。你見到美國而家用緊嘅啫，唔係過去常用嘅手段。 而家係全方位嘅係。 係咯，好似張建宗嘅術語啊，叫做方方面面，全方位打造呢個圍堵中國嘅平台 啊。 係啊，即係用佢哋嘅黨 大 股啊。 一帶一路好犀利啊！佢而家捉埋你啲貪官。 嗱，你見到東盟嗰邊？由馬來西亞馬哈蒂爾訪華，然後當面直斥新帝國、新殖民主義，就已經掀起了呢個東盟國家咧對一帶一路的反彈。所以我就話呢個習近平一路大撒幣都好啦。你知唔知啊？佢見完呢個習近平之後，繼續喺阿根廷同埋啊巴拿馬訪問嘅， 又繼續去啊， 係啦。咁啊，大陸傳媒係咁吹啦，哇，成竹在胸， 仲使好多錢㗎。 其實因為綁咗好多水。 係啊。 其實就攞啲水，攞啲人民嗰啲錢， 仲繼續去 繼續喺度大殺幣，啊、大傻 B 繼續大殺幣、啊，然後就阿根廷又200多億，巴拿馬又100多億。 喂，大佬， 咁就為咗要延續佢強勢喺南美訪問，大佬係咪黐線嘅咧？我想問一下，即係你問我，如果佢唔落台，或者佢唔交權出嚟回復翻共產黨嘅集體領導咧，咁樣行落去真係死路一條嚟嘅。真係閉關食草啊！真係 自己親自去殺下呢啲滅亡嘅種子㗎，係。 唔係嗱，你話你真係崛起咗，好似當年嘅納粹德國一樣，係咪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迅速即係復原，然後咧完成呢個重工業嘅發展，咁樣嘅話就反你台嘛，撕毀巴黎和約，呢個就係納粹德國，所以發動二次大戰，但係中國唔係啊嘛。中國連二次大戰前嘅日本仔嘅能力都未到， 比不上， 梗係比不上啦。喂，當時日本仔戰勝咗俄國㗎，1905年係。 日本當其時已經有戰艦㗎啦，係嘅科技已經 第一有航空母艦，你睇佢同美國嘅呢個太平洋嘅戰役係嘛？第二佢嘅空軍嘅實力係嘛？嗰啲零式戰鬥機 跨越太平洋去到偷襲珍珠港，大佬你諗下， 大佬成個南進政策離開。日本本土咁鬼遠，個 logistic 都可以繼續喺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一路作戰。 講得出呢個大東亞共榮圈嘅野心，佢係伴隨住一啲好精密嘅計算，有一個真係佢嗰啲真係制度自信啦。係 癲得滯啫，不過 係啊，雖然就都係以滅亡告終，但係你諗下佢嗰陣時崛起嗰陣時係有啲嘅物質軍事嘅基礎㗎。 好啦，中國所謂嘅。強國崛起根本就冇基礎。2025 Make in China 亦都係一個標同嘅咁樣嘅標同式嘅自嗨嘅嘢。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從政嘅人咧，你講大話呃嗰啲市民，你唔好自己信埋啊嘛。我相信就係佢哋去到一個地步咧，自己都麻醉埋嗰個集體亢奮啊。而家美國佬兜頭淋盆水落嚟，我覺得都未醒嘅。佢而家仲係諗緊90日之後點樣講一套做一套， 點樣最後成為贏家？ 係啦，你個膽百年馬拉松，最後尾懟冧你咁樣，我相信仲係諗緊呢樣嘢，從來冇諗過真正跟翻人哋 WTO 嘅遊戲規則去玩啊嘛。嗱，其中一個小道消息就係話，朱鎔基訓斥習近平就係話，朱鎔基係簽署入 WTO 嗰度友嚟噶嘛。佢話喂，其實應該跟翻呢個國際嘅遊戲規則去玩嘅喎。 因為你加入做乜嘢咧？ 佢而家就諗住 bend the rule， 中國人係最叻嘅，我覺得呢樣嘢。係嘛？明明我成日都話嘅，我哋喺加拿大去超級市場，人哋行個 honor system， 去嗰啲譬如嗰啲好似 Walmart 嗰類嘅買好多嘢俾你翻去換嘅。 你中國人就覺得啊咁 Q 蠢咧。喂，我哋翻去，佢哋而家最賤係咩咧？譬如呢個電腦啦，減價嗰陣時就係$100加幣，我減價嗰陣時買。咁然後咧就，因為佢唔使單都可以換嘅有啲。 哦， 咁咧就到時到攞翻去換嗰陣時。 咦，真係講個信字嘅喎。 講個信字係啦，咁然後咧就話唔見咗張單。 嗯， 唔見咗張單之後咧，就用翻當時回覆翻正價嘅價錢。 哇！ 賠翻，退翻俾你。 哇！真係好 PK 喎呢啲。 跟住去到超級市場，明明一袋提子幾袋擺喺度，佢冇明文規定你唔可以揀，但係人哋係唔會揀嘅，佢就五袋執埋一袋。 哦， 將最大粒嗰啲執埋落自己嗰袋嗰度， 真係好離譜。 即係你諗下呢啲咁嘅黑人憎嘅行為，由國民到政府都係咁嘅，你明唔明啊？佢成日都諗緊，我唔係話點樣用創意、用發明去打敗你，而係我諗緊點樣去歪曲個遊戲規則， 攞著數啊！ 即係釋法搬龍門， 治你啊！ 我選贏選唔贏你嘅話，我就改個制度，改比例代表制。好啦，改完比例代表制，你班友喺立法會繼續喺度衝擊我嘅話，我就釋法。然後跟住咩啊？修改議事規則，然後報警， 又 DQ 埋你， 然後 DQ 埋你。佢而家成個國家嘅制度都係咁啊！佢以為只要我有錢，我乜都得。 嗯， 所以去到一個地步係咩咧？佢視國際協議同埋人哋嘅所謂文明嘅嗰個價值如無物啊。 嗯 ，honor system 其實是一個文明嘅價值， 係啊， 係反映你嘅道德水平，唔係人哋蠢啊。 嗯， 但係喺中國移民嘅眼中，譬如德國咁樣坐火車。是不用入閘的，但是呢如果他有查到飛呢就會重罰， 是但是他要你自己本身去遵守， 他不會像香港的地鐵那樣要入閘的，是吧？但是就個人呢都會有月票好，他們自己的、那些八達通好或者什麼呢買飛的，除了東歐部分的東歐移民就是博夢，但現在越來越多就是中國人博夢，你始終一天去到歐洲人家的 honor system 崩潰什麼呢，就要裝入閘機了，咁你咪變成中國人，咪變成係俾人媽媽聲咯。但你人民又係咁，國家又係咁。喂，作為華人，如果你真係靠自己嘅實力崛起咧，呢、這個係大家都會鼓掌我嘅。我成日都話，等於80年代我哋睇中國重返呢個奧運會，當時第一代嘅中國女排，我哋睇電視裏邊見到嘅。 嗰陣時係靠實力， 郎平嗰陣時啦，係咪？ 係啊。 孫俊芳嗰陣時咪靠實力咯。係咪？唔係靠興奮劑，唔係好似中國嘅游泳隊、女子游泳隊或者馬家軍嘅長跑，全部靠食藥，係咪？咁你咪得到香港人嘅支持咯。咁多年，你諗下郎平，香港人對佢冇嘢㗎，所以我就話，你最終如果你係靠咩咧？啊，你又唔可以入嚟我市場，你入嚟都得，不過你要將你啲核心技術轉移俾我，然後咧就我就利用你啲核心技術轉移咗俾我之後，我後邊國家就泵水嚟俾我， 係仲要轉俾你嘅敵對國。 好啦，我呢個電話個功能同你 iPhone 一樣，不過我賣平你$200，咁佢打冧你喎。 嗯， 喂，係人都扯火啦，係咪？如果係咁， 點解唔會對付你？唔對付你就唔合邏輯啊！係 佢而家係兩難，好簡單。如果你要有一個創新能力，好似日本、韓國靠自己嘅創新能力製造出科技產品出嚟同美國競爭。你首先就要共產黨交權，甚至自己了結自己。 因為一個專權的社會之下，創意是受到窒息的嘛，係 冇可能。 同埋嗰種嗰啲國家呢樣管嗰樣管， 你可以只係做到咩呢？就係、是、科技的應用。 嗯， 因為你集中全國的資源，所以就係我話係秦漢的法家體制就係咁啊。 嗯， 由官僚利用一啲假的民企去生產，集中全國的資源，然後重點嗰幾個項目。然後我泵水落去，靠商業間諜，靠強迫外資技術轉移，咁樣去懟冧你。呢、这個唔係創新，而係靠國家力量。即係你國家隊同人哋嘅球會比賽。咁喂，大佬，人哋喐你係應該喎。香港人，我覺得亦都要好似李顯龍所講，係時候你要選擇究竟企喺核心價值呢一邊。 去到呢個關口啊！ 中國模式呢一邊喎，香港成功是靠自由貿易嘅，係靠 compliance 嘅，跟國際規矩玩嘅。香港你有 quota system， 我哋就跟 quota system 玩嘅。以前做呢個世界工廠啊，即係做紡織業嗰陣時，就係咁嚟嘅。香港嘅商人一路就係跟翻國際規矩玩嘅，咁多年都係。李嘉誠之所以成為唯一一個 在國際層面有人尊重的華商， 是的， 不是任宏飛，不是萬萬洲這類，亦都不是馬雲， 是的，亦都不是暴發户， 因為他李嘉誠那些錢怎樣來大家都很清楚，是嗎？ 你都知道有香港第一桶金是怎樣找回來的， 是的， 很清楚的， 做交花好什麼都好，他整個發跡的過程，他然後長江的地產怎樣上市，然後 Hong Kong Bank 怎樣幫他給了和記他，令到他成為一個國際的商人，英資撤出之前怎樣靠成哥將那個英資那個的利益交給他，那最近就看到了，和記高層就說他最反共嘛即是邵逸夫李嘉誠這一代的人，我敢相信絕對不會相信共產黨，為什麼？因為他們目睹了他們做的事，所以你看到邵逸夫都是的，是嗎？雖然他身後他的王國就已經被共產黨吃了，李嘉誠之後會不會都很難逃避這個這樣的情況？董建華已經被他吃了，東方海外，所以我就說當你這些華商站出去國際的時候，你發財的往績不清不楚，姓孟還是姓姚，為什麼是外父，為什麼是四川的 高幹，為什麼是有解放軍背景，為什麼有國家安全局背景，解釋不到，然後跟住你就話你信我啦，我哋中國人都係為咗世界好嘅啫， 我就唔信你咯。 其實就係好簡單， 適當嘅時候你就會被懷疑，你係會幫北京執行政治任務咯，將呢啲嘅資訊科技去應用去盜取人哋嗰啲嘅資料，好重要嘅軍事機密咯，係。 因為最重要就係咧，喺呢啲嘅所有，包括係香港，其實都係香港嘅上市公司要成立黨委。我相信香港的傳媒已經有黨委指揮嘅，其實有中聯辦裏邊負責傳媒的某位人士係指揮緊香港的報紙、嗰啲電視台。如果係咁嘅話，我哋香港人已經身受其害，根本某啲新聞被報導，某啲新聞不被報導，根本就唔係個新聞嘅選擇，而後邊有個黨委喺度指揮嘅， 統一咗做。 大學校長後邊亦都有黨委指揮嘅，點解要修改大學嘅規則去喐嗰啲學生？所以你諗下，如果係咁嘅話，我哋點會相信嗰樣嘢是真正 organic 地去 growth 的呢？當後面每一樣東西都有個黨委的時候，而習近平正正就是違反了鄧小平當年1979年的決定，就是黨去退出社會經濟生產很多的領域，都將個權力交出來。這個1979年的改革其實不是只是市場經濟那麼簡單，而是約束共產黨的權力嘛，是將個黨委的權力約束啊嘛， 唔單止係對內添啊，對外就講韜光養晦啊，永不稱霸，呢個係有原因嘅，即係中國自己本身要搞好自己嗰個內部，你話社會經濟又好，去挽救共產黨當其時嘅執政危機或者人民嘅信任危機。 同埋我覺得鄧小平嗰代好簡單啊嘛，佢知道自己樣衰啊嘛。你諗下，大躍進文革死咁 Q 多人。鄧小平那代人怎會不知道自己樣衰？江澤民、朱鎔基那代都知道共產黨樣衰，所以就韜光養晦，即是我整個鄭子誠那樣，我走出去怎麼溝女啊，那當然是韜光養晦扮低調的啦，但問題是習豬頭就不同了， 沒有自知之明， 不是他要人家個個你都是鄭子誠那樣， 是 但是他要個個人都讚他英俊， 朝拜你， 是朝拜你， 發了一疊的流民穿著西裝打條呔，跟著不過你要拜我， 好了，跟著就出現了為什麼反輻射在香港就是蔣麗雲、何君堯、梁美芬現象，是就是他要那些最噁心的人講的說話他最適合聽，以前英國佬就不是，英國佬是用那些最 gentleman 的人去 defend 他的政策，即是那些周梁淑怡、李鵬飛、夏佳莉、何成天、鄭慕智、這些你現在就是那些滿口那些不是黑社會語言就打打殺殺的人你就去撐那些人，你問我這個中國政府的形象、共產黨的形象在香港急速衰落，其實同喺國際衰落係一樣， 其來自有因啊！佢自己親手造成噶，冇怨人啊，冇得怨啊，係你自己提拔噶，你自己揀噶，係。 喂，同埋係你本身嘅文明水平係根本係低落啊嘛，曾經進化到甩咗條尾噶啦，由馬騮變人噶啦，一突然間又反祖現象，突然間又伸翻條尾出嚟，跟住兩個手就好似陳冠希咁行，咁而家就變成係咩咧？係又係翻翻去。好啦，我相信美國最終目的就是要習近平交出他的權力，因為我想美國的判斷很清楚，在今年的兩會裏面修憲是最後一口棺材釘，所有 Donald Trump 的最激進的措施都在今年年中開始， 年中開始 是都是今年四月開始，所以我就是說 是去完了修憲之後三月，然後四月就開始貿易戰了。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好像對付華為一樣，不是好像對付中興的方法一樣，就周了你的 接班人， 周了你的華為的準接班人。 中興就很簡單，因為他是靠個晶片嘛， 是 靠緊高通的晶片嘛， 是啊， 所以他知道你一定要跪低嘛，因為我不給貨你就玩完嘛，所以他就用大家用所謂行規來處理了，行政手段來的，一個就不牽涉到刑事啊什麼的。但是這個大鑊的，這個 結很多， 這個結很多，這個是肥平那隻來的，大佬啊，是司法部刑事調查來的， 不用擔心，保障你的生命安全，慢慢走，你可以慢慢探，不過是不一定是在自由世界裡面。 坦白說 once 你一走了，究竟你會不會選擇離開中國呢，都是成為一個疑問，因為你落入敵方陣營，究竟你講了些什麼是出賣國家利益的呢，是吧？所以我就說肥平為什麼民判之後笑笑口說預了呢， 預了 我相信他覺得有一種釋放的感覺， 是吧？ 是啊，即是說我知道我坐也好，總好過感冒死。 咦，慢慢周那些親信、家屬現在在大陸已經很害怕了，應該所有的幹部去就是探他們的。 我想他的家屬未必在中國， 叫他們封口， 可能在香港， 香港都 都是一樣， 一樣是會這樣，你走不掉的，是、 啊、 千祈不要走去堡壘那裡影相跳高、啊、是， 但是呢你也反映到什麼呢，就是當他們一些根本上國際文明未接軌的企業，去面對國際市場的時候，而他以為只要靠著國家的支持是可以為所欲為，那種狼的性格 Ruthless 的性格是暴露無遺，人家不動你的時候自學，人家動你的時候真的是冚家產的，我告訴你，這個也是香港過去我們曾經想像我們的角色，就是協助中國和國際接軌。好了，他一手推開香港，我不用你，我自己來，你現在看到了 即刻見效咯 ！GE Aviation 嗰單嘢你睇到啦，咁騎呢走去竊取人哋嘅航天科技，係、嘛？跟住呢架 Skycom Tech 呢單嘢，即係華為呢單嘢睇到噶，係嘛？係啊，你唔使香港，係嘛？結果咪就係搞到咁咯，係、嘛？香港我相信做生意嘅人，佢都會仍然話俾你聽，話有啲嘢唔做得嘅 compliance 嘅嘢，美國佬會理真嘅。 呢、這個就我哋講嘅相對制度優勢，仲有嗰種嘅理工具理性嘅文化。令到你在市場上，令到你在處理國際關係上是理性一點的。 因為香港的專業人士就不是肥平那隻，肥平那隻是專業人士搞政治搞到一鍋粥，炸得案根本就從來沒有成功過，他就自己代了而已，其實即係成日你看到了所謂國家交任務給阿七，永遠都是水墮墮的，永遠都是做一半自己代一半，然後跟著搞到一鍋粥之後就沒有人出來收科。以前你的對手不動你的時候，你就可以繼續如取如攜，其實你始終都是一個山寨，你問我中國所謂製造業的大國 本質沒有改， 本質它都是新百倫，就不是 New Balance 是不是？如果既然它是一個山寨的話，你憑什麼挑戰人家美國的世界秩序呢？這個鄧小平當年很清楚，1979年復出第一個事幫美國佬打越南，懲罰這個越南， 你要做霸主，你首先要很嚴肅認清自己本身的 勢，建立了1979年這30多年中美的友好合作關係，一手摧毀在習近平手上，是吧？當年鄧小平犧牲這麼多人命去打越南，他建立了跟美國的這個投名狀，然後美國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1989年之後美國仍然，為什麼我們游說 MFN 那麼困難呢？那時因為美國佬根本就不想中國回轉頭嘛，六四之後啊，所以90、91嗰陣時候你去華盛頓遊說咧，係好困難嘅。根本美國係唔想制裁中國，所以歐洲亦都好快就已經同李鵬握手啦，馬卓安訪華。所以成個局面同六四嗰陣時係好唔同嘅。六四係中共犯咗大錯，但係中美嘅利益係高過中共嘅內部錯誤， 亦都有個戰略考慮嘅嗰陣時係。 係啦，唔係就算蘇聯崩潰之後， 睇成個格局嘅當其時係 美國係咩咧？佢覺得 engage 你，佢仍然相信有和平演變。他對和平演變最後尾嗰粒棺材釘就是今年三月習近平修憲，那個就是對中國徹底死心的和平演變。 有很多美國的中國通都終於都看清楚，在很慘痛的教訓之下看清楚，原來中國是這樣行事模式，他不會自我完善的，參加了這個國際貿易的國際家庭，但他沒有遵守規則，不特止，仲要透過去盜取、偷取別人哋嘅科技咧，係去繼續擴權。 喂，我哋好清楚啦， 聯合聲明基本法講的啲嘢，走曬數之餘，仲要孖叉你，洗銅銀及大聲，係咪？你反抗就判曬你坐監。喂，香港人已經身受其害，事實上，所以點解香港人喺今次嘅問題裏邊做漢奸嘅多呢？我自己都係嘅，係咪？大快人心，我琴日一睇到，哇！一個自殺，一個俾人俾加拿大拘捕，真係開心。 自殺哥好慘，我覺得係。啊！自殺哥好慘啊！ 咁你諗下，你幫國家做咗咩嘢咯？因為佢嗰個丹華嘅 investment capital。這個風險投資基金、啊、 即已經是一個是終身成就的教授級了， 你做科學 家 是沒問題，我相信做科學家那種人的意志很堅強，是不會自殺的，其實 是不會抑鬱症自殺的，但是當你幫國家去執行一些任務，利用一個風險基金去入股某一些企業、這些企業是屬於一些尖端科技、然後最終轉移去中國大陸的話，這個就有問題，我覺得這個就已經不是一個科學家。但是你要記住，中共過去提出一個叫做千人計劃，千人計劃的意思就是在海外物色一些有成就的科學家，然後用國家的資源去給錢他們、然後去鼓勵他們，就將他們的事業搬回中國大陸、或者配合國家的政策去發展，這個就是千人計劃、當然有很多造假，包括發展出自己那個的所謂的電腦互聯網裏面的瀏覽器、自發而自己研發的瀏覽器，就將 Google 的抄過去，那裡有都是千人計劃裏面的 一 部分，這個千人計劃呢也都很有問題的。為什麼呢？就是它由個黨去控制，去發展一些在美國已經、有成就的科學家，這個是令到他們因為民族主義而陷入一個很兇險的局面。我看完這個科學家自殺之後，我覺得是那類來的，應該是即是說原本他是一個沒那麼多東西想的，只是做科研的、好了，當國家有任務交給你，叫你成立一個創投基金，這個創投基金我給錢你、不過用你的名義去幫我物色在美國一些值得投放資源下去的企業， 是 這樣，然後將技術轉移，中國的人面辨識技術、步態辨識技術全部都是科技轉移過來的，我告訴你，這個不是自己研發的，其中一個發展得這些的人面辨識技術、步姿面辨識技術最好的其實是以色列。 以色列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因為以色列最嚴厲監控著他那個恐怖襲擊的、 巴勒斯坦遊擊隊，或者是進入他們的地區裡面是策動一些恐怖襲擊， 在這個殖民區又好，在特拉維夫又好，以色列的科研是美國轉移過去的嘛，美國的軍事科技部分是轉移過去以色列的嘛、因為猶太人在美國影響相當之大、所以呢以色列裏面的某些科技都轉移了去中國、這個是事實來的，當然也都沒什麼人去再深入去追查這件事，其實即是以色列哪一些的、軍轉民的科技 去了中國， 去了中國他是靠這些這方法去短期裏面去將它變成一個科技大國，咁呢個千人計劃就係其中一個關鍵嘅計劃嚟嘅，係用黨國機器去發展呢啲民族主義嘅科學家，同蘇聯當年係相似嘅，其實 好類似， 好類似係啦。但係美國如果收網嗰陣時候，我擔心嘅係咩咧？係呢類姓張呢類嘅科學家自殺嘅人嘅 case。會越嚟越多， 千人計劃裏邊嘅， 甚至會出現翻李文 千人自殺計劃， 李文和安啊，你明唔明啊？當年啊，呢個科學家被指為幫中國做間諜嘅一個美國科學家，其實係即係其中一個講法係一個冤案嚟嘅。李文和安，咁究竟會唔會再有咧？其實我相信，如果我喺美國做科研，我係好驚嘅。 好類似啊，會應該會好大機 會再出現。因為我只要翻大陸開一次研討會，你睇到頭先我講嗰單。南京航天科技學院有報，美國有報這個比利時，這個 可能被人接受邀請， 江蘇省國安局，是啊， 誰出了事 就可能會出事的啦，甚至因為你國內你的單位的那個鬥爭督你背脊， 是啊，督背脊又好，又或者你國內那些親友搭路，他們以為是做好事，但誰知又是這樣出了事，我盲中中， 你問我現在是很風險的，這個你見到這個慢慢走這件事之後呢，美國是會清查他自己內部的華裔科學家、科研人員，印度、猶太那些他不會做，日本科研人員他會重點調查華裔的科研人員，這些科研人員有哪一些，你看到今次比利時引渡江蘇省國安局副局長這件事、你已經看到他們已經在 target 那些人、留學生、 大陸在一些的尖端大學科技實驗室裏面的留學生研究助理，這些人究竟跟國家安全局的關係是什麼，究竟他們有什麼任務去竊取美國的資訊科技和高端的技術，包括航天，包括是通訊科技等等這些，所以是陸陸續續，我覺得是會一路一路爆出來的， 會更加多，可能都是冰山一角的，就何志平到孟晚舟都是 孟晚舟，我覺得是轟動過何志平，何志平還可以 disown 我，你明白嗎？中共所以一路不理他，董建華到現在都 低調處理， 沒有回應，問你吃了飯沒有，但是問題就是孟晚舟是不能 disown 的嘛，你國家擺了這麼窄，窄了在華為那裡，他做任何的事你都不能 disown 的，現在是即是你說不關我事已經 too late， 我覺得太遲了，其實是 介入得太深， 所以就大家留意一下這個究竟九十日之內是會有很多這些事發生的，我覺得那個牽涉到九十日之後的deal究竟是什麼，就究竟中方會不會再老結回波音公司的高層作為人質呢？ 我覺得那天吹到大， 我覺得不敢 我都沒想過那個會成為事實，那個是 你覺得敢不敢？ 我覺得當然不會啦， 不敢做 就不會，不敢做 不敢做 不敢做， 咁好簡單，如果咁做嘅話，隨時嗰啲高幹嘅仔女都俾人拉埋喎。 嚇！我要在海外住緊嗰啲親屬都但事嘅喎，咁樣。 突然間喺呢個温哥華列治文市揸住個 Land Rover 買緊車，買緊生果個大媽，突然間有兩個呢個密探出嚟，俾加拿大夾咗去引渡咗去美國，原來佢老公就做咗啲咩嘢，咁咪死。 你又不敢將他哋即係將啲二奶搬翻翻大陸，翻大陸驚俾人哋係去 加變， 係去呢個被自殺、被憂鬱嚇，但係住喺外國嘅話咧，又有出現咗呢個孟晚舟嘅事例。 所以我覺得真係慘啊！以前喺大陸就習近平上台，其中一個樣嘢就官不聊生。而家我覺得連做企業管理層都不聊生，真係。即係喺大陸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咁啊，下個禮拜我哋就會再繼續睇下有啲咩嘅新發展啦。 係啊，仲再想講啊，呢個1125之前咧，經常密密落區幫阿仁哥助選，好多城寨朋友聽我哋嘅咧，就話即係唔知道點樣去捐款啊。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一下咧，我哋喺節目嘅左上角啊，或者係節目尾嗰陣時咧，都會多次地、經常地將嗰個捐款嘅 account 嚇，咁啊，如果唔識得網上捐款嘅朋友支持我哋嘅話咧，都可以即係入落去嗰個 account 度啦，或者係寫支票啦，或者寄嚟去城寨呢度嘅。 係啦，咁咧就上嚟就可以，通常我自己就會喺做節目之前嗰晏晝都會喺度嘅，星期一、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啊，唔係星期五啊，咁咧就上嚟就得，咁咧就可以買下書傾下偈啊，咁就。亦都可以續會啦，希望大家多啲朋友到期就嚟到期嘅，快啲續會。咁就亦都可以咧喺我哋 YouTube Live 嗰陣時咧，就係贊助我哋嘅。 係啦，啊，今晚破紀錄喎，4472人喎，係 少啊， 係咩？ 五千幾啊，而家我哋 五千幾咩？你斷命撈鬆啊，係 多謝阿澤啊，真係 唔係多謝阿土咩？ 全部收市上 升，但係政治咖喱飯應該最高㗎啦。 而家係啦，係啦，其實我哋由幾百，我記得 唔係1200， 第一次好似係 1200，1300，1500，2000，2000幾，3000幾咁樣咯，係。 咁事實上我 就多謝大家支持嘅，係 聽嘅人係多咗嘅，我覺得亦都在街上邊好多人埋嚟同我傾偈嘅多咗， 同埋闊咗好多啊！嗰個階層啊，個層面啊，我即係我夠膽咁樣講。 我相信亦都係同而家嗰個。亦都係，譬如貿易戰啦、中美之間關係啦、香港國際關係啦，大家會有興趣去知道呢啲。 同埋主流媒體太墮落，完全唔願意 address， 唔願意觸及呢啲根本同香港人切身利益有關嘅議題。 其實呢個好悲哀，話俾你聽啊！有陣時你睇，其實根本發牌嘅傳媒係有個責任，去推動。嗱，我自己都推崇 NHK 日本 NHK 啦。他在那個主婦的時段晏晝他有時事的，還要是請啲專家用最簡單的方法，他很喜歡舉牌的，即是一個牌鉛一張一張牌鉛一張，樣 用一些很入世的或者是深入淺出去講時事， 譬如他講習近平修憲這樣，喂，主婦節目講的那個時段，然後呢就是一張紙一張紙一個砌落一個砌落去，讓人家很容易用一個圖像記憶方法 去明白 去了解世界大事，喂，這個就是正正主流媒體大氣電波用緊公眾利益嗰啲媒體要做嘅嘢，香港調翻轉，淨係愚民政策，仲要係愚蠢個愚喎。係嗰啲劇係50年不變嘅喎，仲係睇緊外匯交喎。喂，嗰日我睇阿賭王個女，唔知順德集團嘅阿頭嚟嘅，佢話佢翻去最中意睇外匯交喎，大鑊啊真係。 真係大鑊我話。如果一個企業嘅管理層， 一集都冇嚴肅坐低睇過， 企業嘅管理層最中意睇外匯價，真係大鑊。咁你要起碼要了解一下，喂出邊嘅世界發生咩事？好多時就係話呢個，即係我哋點解會填補咗角色咧？亦都我相信係主流媒體墮落，亦都係佢選擇咗立場去抱呢個共產黨。好多嘢你我一路against緊主流媒體對貿易戰嘅睇法，我記得一年內。我哋一早已經講話呢個貿易戰係唔會短期結束嘅，亦都唔會因為中國願意買多啲大豆就會搞掂。 係啦， 因為嗰個係成個美國國策嘅轉移。呢個你稍有少少時間去睇下 Foreign Affairs 啊，其他美國嘅一啲重要嘅 KOL 人哋點樣講呢件事，你就會明白噶啦嘛。我哋傳媒有呢個角色喺度噶嘛，即係好似個靈媒咁，係個中間人嚟噶嘛。其實，如果唔係你咪。越看越蠢咯， 啊， 越聽越蠢咯啲嘢。 我成日覺得真係做人，你起碼要生活喺一個現實嘅世界裏面，你唔能夠透過啲主流媒體或者係啲扭曲咗嘅去接收一啲假嘅信息，跟住咧你自己嘅價值觀咧，鬧人又好，批評又好，就建基於啲假嘢啊嘛。我諗呢個好基本嘅，係咪啊？各位即係教仔教女都應該教啲真嘅嘢俾佢啊嘛。係。 而家 我時落區見有啲阿伯，即係真係喂大佬，你講嗰啲嘢唔係建基於事實㗎，係。 不過而家係咁嘅，我話俾你聽啊！到而家仲有好多人相信咧，奧巴馬嘅醫療改革咧係有一個嘅秘密嘅 agenda。 係啊，即係有啲美國佬。 係真 嘅。唔係嗱，每個社會、每個地方、每個國家都有某一個百分比嘅漁民嘅，呢個係事實嚟嘅。係。 但嗱，我覺得咁樣喎，香港嘅問題唔在於普羅大眾，我成日都係在於個精英階層。 精英階層，你睇今日嘅明報啊，今日社論，你知唔知？ 你睇零一啦， 佢嘅出發點啊，今日明報係值得批評噶，同官媒一樣啊，鬧美國即係流民國家流民手段係去捉咗呢個嘅慢慢州啊，係。 咁我想問下啦，當日捉呢個江蘇省嘅國家安全局副局長嗰陣時，點解大家又唔出聲咧？ 係啊， 喂，佢喺比利時嘅噃。 是啊， 是啊，他在比利時引渡回去的。啊， 何志平你不出聲，明報。 那我想問一下，為什麼明報你會覺得這個慢慢州是無辜的呢？ 是啊，被港人港地啊，周庸那個檔口啊，就去引用了。明報的社評就說，假借各種名目扣留別國國民，是流民國家的人質勒索伎倆。美國是泱泱大國，如果也採用流民手段，可謂極大諷刺。明報社論，我覺得真係好離譜啊！ 咁我想問下頭先嗰位徐彥君先生，即係嗰位光頭 hip hop 巨星，被引渡嗰陣時候，點解大家唔出聲咧？呢，這個咪又係用各種名目扣留別國國民， 一樣係扣留㗎，係 流民國家嘅人質勒索伎倆咯。嗰，那個係我哋偉大祖國嘅情報人員、國家安全局嘅人員嚟嘅噃，係咪先？所以我就話，咁最重要，我想問下明報又好，零一又好，你有冇證據證明呢個慢慢州？是沒有做過在旗下，在他旗下的公司 SkyTech 沒有做過一些美國禁止轉移去伊朗的一些物資和技術， 做這個判斷，做出這個指控的話，有沒有建基於事實？ 是的， 我要看完明報的美東版，即是在這個在這個的北美洲，在美國、加拿大賣的明報，是不是都是用這個社論？ 華爾街日報說 Hong Kong Bank通知 FBI， 唔通係假新聞咯？ 係咯， 係咪先？同伊朗有户口有交易， 鬧埋呢個匯豐啦，係。 係同伊朗有户口有交易，咁除非呢個係假新聞咯。 係， 所以我咪話咯，你無論佢平時扮到幾 liberal 都好咧，黨機器恐怖嘅地方咩咧？有就係咁。無論你華為嘅手機，哇頂四個鏡頭，好影相，好好嘅真係。冇得比噶，我覺得好過 iPhone 啊， 係咩？ 但我死都唔肯用。 但係後面有啲後制可以取替華為嗰啲，我教你，我教你。 我死都唔肯用，因為我相信華為影相嗰個 technology 好好嘅。 有鏡頭咯，因為可能靚啲啦。 同埋有 AI 用人工智能啊，即係譬如你影室外、影室內、影人像，佢就自己幫你用過，即係編過曬。 有景深噶嘛？ 係啦。咁但係唔代表佢冇做過嗰啲嘢嘅噃。 嗯嗯。 雖然佢嘅手機好好，係咪先？究竟等於海航一樣啫嘛？究竟佢呢間公司嘅資金來源係點樣？你咪交代清楚咯，係咪先？你唔好話就係外國用流民手段去封殺你，嗱，美國、日本、紐西蘭、英國全部唔俾你 bid 5G， 我封殺你啦。咁你搞清楚，其實喂，你話我係民企嚟㗎，我點樣發跡？當年我喺四川省，我靠我老婆嗰5000蚊，好似李嘉誠咁咯，靠外父發達咁點啊？有咩問題啊？ 嚇，講事實擺道理， 從來冇人懷疑過嘅喎。係啊，李嘉誠係靠外父發達，咁啊點啫？係嘛？ 但係佢話俾你聽嘛，起碼你知啊嘛，係。 喂，同埋大家都唔會隱瞞啊嘛，係嘛？所以我就話你而家去到而家呢個階段，先至扮名媛，先至走入呢個大眾傳媒裏邊 ，is too late。是吗？你前嗰橛做嗰啲嘢咧，而家人哋美國佬追翻，係你前嗰橛嗰啲嘢，何志平一樣嘅啫，其實係。所以我就話有陣時咧，黨控制咩咧？你99樣嘢咧，都係商業企業，商業競爭。你個1% 唔係就最恐怖，因為個1% 係咩啊？就係、是、竊取人哋嘅 係啦 機密嘅， 就係、是、華為手機裏邊 就係、 是、 你有冇 back door 後門？ 你有冇 back door 啊？ 係 你嘅你生產出嚟嘅所謂嘅 CPU 裏邊有冇一啲嘅擺咗一啲嘢係 Trojan 嘅嘢？ 係 擺喺裏邊。而家人哋講緊呢1% 嘅嘢，你99.9%，你同蘋果電腦一樣，蘋果公司一樣冇問題。係你嗰1%啊嘛。而家根本上成件事就係對共產黨嘅不信任，就等於明報一樣啫嘛。你99.9%嘅內容係冇問題噶，一到呢啲位咪撳掣咯。我就係話，你睇到噶，係咪先？喂，你新聞嘅話，你咪搞清楚件事，你嘅社論先至表態啊，應該係係嘛？如果唔係嘅話，跟車太貼，我唔知佢聽日點轉彎啊！真係，結果咪益咗我哋咯。 法庭會開審噶嘛？ 冇呢啲新聞機構嘅墮落。 咁明報嘅社論就要因應法庭開審，披露更加多嘅罪名嘅內容，係去評論啦。 係啊， 如果你係一個公道、自稱曾經自稱係公信力第一嘅報章嘅話，係 我相信你講法治、講法治精神、講法制，我相信美國遠遠高過中國公司。 嗯嗯， 這個我哋香港人嘅睇法係咪先？ 嗯。 是不是美國是一個民主國家，是不是可以容許一個政府這樣流民地亂來呢？ 是不是？是不是司法部可以亂來呢？好像中國洗頭艇一樣， 是可以強硬掳走這個李波林明基的呢？ 都未到你批評啊，是美國的民主黨批評這個特朗普政府啊。 都未到你明報出聲啊，CNN已經嚼佢啦。 如果要做的話，是多少人是去夾住特朗普的工作啊？ 如果他是一個流民國家的話，CNN已經嚼佢啦。在中國才是流民國家，因為共產黨用幾粗暴的方法去控制香港也好，你們班友都不會出聲的，因為你們就是得到利益，你們就在共產黨裏面得到利益，是他的同流者、同謀者來的，根本是。所以你問我為什麼越來越多人看網媒，其實就很簡單，因為你們自甘墮落，因為你主流媒體自甘墮落，所以除非你說好像大陸那樣沒有其他選擇，如果不是一個正常的香港人有得選擇的時候，我認識很多是近這一年上了年紀的人用 YouTube 來看我們， 是啊，現在很多長者是跨越了數碼鴻溝，所以他們是開放了個眼界，或者起碼接收訊息不是好像過去那樣那麼狹窄， 亦都是因為互聯網媒體在香港已經成熟，不是再是叫做邊緣的媒體，不是只是年輕獨男的東西，而是根本就是主流的觀眾走了過來，所以他們未必有 PayPal 啊那些東西，但他們已經懂得在個 YouTube 那裡或者在香港網台的 Apps 那裡按掣聽。 有些長者挺好的，因為他時間略為多，是聽幾個網台，他們有比較，有得過濾，有得分析的。是 啊，我還經常教他們 download 香港網台的 Apps。 是啊。 那個不用，即是聽聲音的嘛，有些是。 哦，是， 是。是啊，不用用個 data 嘛。好了，今集時間過了，下 個禮拜同樣時間。兩個小時。 再見。拜拜。 拜拜。 喂，政治好丑恶噶 喎！你唔理政治，政治唔会唔理你嘅。 政治好深噶喎，我哋唔识噶喎。 德国诗人布莱希特曾经讲过，喺各种嘅无知之中咧，最差嘅咧就系政治无知。 政治食得嘅咩？ 系啊，真系食得噶。乜你冇听过政治咖喱饭咩？ 咖喱饭。有冇料到㗎？ 政治咖喱飯每週政局分析，在香港已經赤化的媒體環境裏面撥開雲霧，認清事實，宏觀視野，本土角度，言論仲有大辣、中辣、小辣。 嗱，呢個啱聽啦！香港人最喜歡就是多元選擇，有 A 餐、B 餐、C 餐，逢星期五晚 10:00至11:00， 政治咖喱飯。